阿尼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强台风蒲谷英集结在东京的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75点，下跌87点，总成交金额115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8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9点，升22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61.4跌了3.6，阿里巴巴142.2跌6.1，美团246.6跌3.4，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1毫，友邦保险89.95升9毫，京东集团283.2跌10.6，中国平安53.25跌0.3，香港交易所479.8升5蚊，盈富基金25.22跌1毫，小米集团21.35跌6.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788，英镑10.47，瑞士法郎8.338，澳元5.613，加元6.124，新西兰元5.355，欧元9.039，每墨日元对港元6.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8。日经平均指数报19452点，跌91点。港金现货价报161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16美元，卖出1732.6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的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嘅交通挤塞噶，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观塘码头。咁就喺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的中线有坏车，龙尾接近观塘码头。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近香港网球中心一段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深水湾道近南丰道。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交通繁忙，龙尾星座字大厦。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一段车多，而家车龙排到龙翔道近风力楼。咁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油麻地北郊汇处一段比较车多嘅，车龙排到去君汇港。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九龙湾嘅宏照道同埋常怡道交界，因为爆水管，而家宏照道同埋常怡道部分行车线仍然都系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一带车多。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2，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1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可以好接近。過度嘅強調自由咧，就係、是、一個自私嘅表現。 我哋都要係開始咧，係去適應一個新嘅常態。 我哋每一個人做好我哋應該做嘅嘢，啊，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麥家俊。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陆宇光同埋麦家俊为大家主持噶。麦家俊你好， 大家好。 嗱，下个星期三咧，特首林郑月娥就会发表佢任期里面最后一份嘅施政报告啦。咁其中一样大家关注嘅政策咧，就系土地问题啦吓。咁啊，有啲嘅传媒报道咧，就引述消息就话咧，政府系有意修订俗称为强拍条例嘅土地为重新发展而强制售卖嘅条例，再放宽呢个强拍嘅门槛，将而家咧就系楼龄达到50年或者以上嘅旧楼强拍嘅门槛咧，由现时集齐80%业权咧就降至到75%，甚至系70%。咁当然啦，即系降低个强拍门槛咧，就将会吸引到咧一啲嘅发展商去加快收购，同埋咧就系有助于市区重建。咁啊，亦都系免除到一啲，譬如话系有啲人可能系唔愿意卖啊，即系所谓钉子户啊嘅问题咧，就阻碍咗嗰个嘅社区重建嗰个步伐嘅。麦家俊点样睇咧呢样嘢？ 其实咧，社区重建呢个即系 topic 咧，其实一直讲咗好耐嘅。其实政府由1998年开始咧，其实有相关嘅例咧都开始修。咁啊，即系去到2010年嘅时候，其实就已经首次系即系降低咗个门槛啦。即系因为其实咧喺个内容里边咧，就话大部分啲楼龄嘅结构咧，诶去到50年嗰啲咧，其实就应该差唔多系需要去做个重新规划啊，或者系即系重建啊咁样。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我哋好似喺好多年之前咧，我哋已经系大概有4000栋嘅啦，喺香港里边，嚟紧可能有500栋会再多，咁啊，好似个步伐上咧，比较慢，同埋咧，好似个压力大，咁啊，所以可能喺呢一个咧，就系成为咗今次新嗰个政策咧。嗰、那個嘅修例上面嘅背景啦，咁啊，但係當然咧喺成個嘅討論裏邊咧，最刺激一定係平衡緊即係重建步伐同埋即係一個個體户裏邊佢哋嘅權益問題啦。係咁啊，尤其是由而家由90%喺2010年跌到80%，到而家話要75%啦。咁啊，可能甚至乎有啲人講話喺個樓齡上面可能嘅50年變40年添，有啲之前有人講過嚇。咁啊，究竟即係呢啲嘢係對市民尤其是業主嚟講咧，係有啲咩好大影響咧？即係其實都有嘅，因為大部分嗰啲即係樓齡咁上下嘅樓嘅業主，其實本身都係一啲年紀可能上咗年紀嘅業主。咁可能佢哋喺即係真係喺強拍過程裏邊咧，係可能有好多權益上咧係需要受到保護。 係啊，即係講緊，譬如話你嘅強拍嘅門檻係講緊80%或者係70%、70%咁樣咧，咁剩低落嚟嗰啲小部分嗰啲嘅業權，咁可能就係你頭先所講啦，一啲嘅小業主啦嚇。咁就算佢唔同意去到攞出嚟強制拍賣，咁喺呢個嘅強拍條例底下咧，如果有個嘅擁有業權人嚇係已經收曬成棟地段嘅一啲物業，係講緊80%嚇達到嗰個強拍門檻，就可以咧向土地審裁處咧就申請強制售賣令。咁當然啦，小業主咧就可以喺土地審裁處嗰度咧就作出一啲嘅反對，以至到咧係提出唔同嘅一啲賠償嘅條件啦等等。咁但係咧，即係仍然有一個咁嘅條例喺度咧，就係、是、有啲人擔心咧，就一啲嘅小部分嚇嘅一啲業主嘅私有產權可能咧得不到保障，有啲人咁樣擔心嘅。咁啊，發展局局長黃偉麟咧，尋日都有回應呢個嘅問題嘅。咁佢話咧，放寬強拍咧有兩方面需要考慮啊。首先，強拍咧係涉及私有財產，就要特別小心啦。咁其次咧，就因為樓宇結構安全問題，強拍嘅政策咧主要喺呢兩個因素之中取得平衡啊。咁究竟會唔會真係放寬強拍咧？下個禮拜嘅施政報告裏面去公布咧，咁佢就話未有進一步嘅消息提供。好啦，咁不如咧呢個時候都呼籲啦，各位聽緊節目嘅聽眾，有冇啲都住喺舊樓，即可能講緊50年或者以上樓齡嘅舊樓咧？有冇你個區啊？即可能係一啲嘅發展商都已經係積極咁收緊樓，進行一個市區重建或者係申請強拍咧？咁大家對於自己嘅嗰、那個舊樓 住緊嘅舊樓可能會被強拍，有冇啲乜嘢嘅關注點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呢個時候不斷我都請嚟一啲嘅關注團體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咧有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嘅成員賴建國啊，賴建國你好， 賴生你好， 係。首先都問翻啦，即係而家有一啲嘅風聲嚇，或者有啲人建議，就係再將個強拍門檻降低啦，由八成再降低啦。其實一段時間以嚟啊，即係你見到一啲冇辦法過到強拍門檻嘅原因係啲乜嘢呢？ 我估咧好多時候就係可能喺佢個收購過程裏面，其實佢未必收曬啦，即係收一次啦。咁啊，反而我頭先都聽到你講咧，就其實個業主嘅保障，咁啊好多時候都會諗緊收八成咁樣都好似好多咁樣即係都應該大部分都係啦。我講即係而家其實喺個舊區重建裏面咧，相對早即係四五年前咧，其實係靜咗少少嘅咁樣。咁但係咧喺比較熾熱嘅階段咧，其實啲發展商咧，我哋知咧，佢唔係收八成，佢係收兩成嘅啫。 嗯， 因為佢收夠兩成咧，就冇人收到八成啦。即係佢係玩緊呢一啲方法嘅，即係 即係佢已經係 卡實咗啦，係啦，卡實咗啦， 係啦。所以佢嘅最聰明嘅地產商就唔係同你玩，我收夠八成，然後就拍埋你嗰兩成，係我收21% 咁樣。 嗯， 咁跟住你咪同你鬥磨咯咁樣。咁所以佢哋即係當然仲除咗鬥磨即係仲好多其他方法啦嗰啲。咁嘅話呢其實佢可以令到嗰餘下嘅 70% 呢其實佢會係最尾可能都係賣俾你嘅，因為睇喺唔同嘅即係方法底下呢就令到你都可能覺得冇辦法繼續喺度住呀咁樣。咁我估呢個會令到即係業主嗰個嘅即係權益呢其實係即係坦白講已經受到保即係受到侵害啦咁樣。咁我估我哋個團體其實除咗關注即係業主之外，另外一個關注可能係啲舊樓裏面嗰啲即係劏房啦。咁我嗰啲街坊可能就會更加即係擔憂，以為政府出咗個即係租務管制可以幫到一陣啦咁樣，點知而家突然間呢頭都未立例啫，咁樣嗰頭就已經話，又有機會俾人即係就算租務管制又俾佢都冇理，因為佢拆啦咁樣啊，咁所以我覺得對街坊嚟講，無論即係小業主同埋即係劏房街坊嚟講咧，佢今次修例咧，其實都個影響都好大咯。 喺呢個修例裏邊咧，其實頭先阿賴生都講到咧，即係喺個租户同埋即係業主之間權益上面咧，其實係點樣取得平衡咧？即係頭先你講話，唔好話劏房户啦，就算係即係已經係租咗嘅話，而家都聽到即係政府亦都想係喺個租務管制條例上面都有啲前進嘅步伐。咁喺咁嘅狀況之下，其實即係正式嘅影響有幾多？可唔可以即係再解釋多少少？ 其實我睇緊咧就係話，因為如果佢即係降低咗個門檻嘅話咧，咁其實即係發展商就會容易收咗啦。咁啲業主亦都會有啲覺得，不如我就唔搞間屋啦，咁我就即係連裝修所有成都唔搞啦。咁所以咧就就會就等發展商嚟收啦咁樣。咁咧其實好有趣，我頭先聽到你講咧就其實佢五十年啊，應該係阿黃偉倫講啦，有五十年都差唔多啦咁樣。咁但係你諗下外國啲樓咧過百年㗎，其實好明顯地睇到就係香港基本上就覺得住咁上下我就會你會嚟拆，我就都唔會搞啲維修啊，剩佢咁樣。咁當然政府亦都喺嗰個即係維修嗰邊咧，其實係比較即係支援都比較弱啦咁樣。咁樣即係如果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啲樓就自然地，當你維修冇乜點維修，你好自然間屋就會殘。好柴，跟住你就會諗啊，不如等人收咗佢賣，即係賣咗佢就好過啦咁樣。咁但係當你咁諗嘅時候，其實你賣咗嘅時候，其實你賣唔賣得翻咧？咁樣調翻轉啦。 嗯， 即係好多街坊都會知道就係你賣咗收咗俾人收咗間屋，但其實你賣唔翻噶嘛。係 啊， 係。即係你若改善咗環境，其實到尾其實個環境係唔會因為你賣間屋而改善咗嘅，你可能只能住得更加差嘅啫咁樣。咁呢個我估喺成個城市發展裏邊，即係如果我哋仍然用咁樣嘅態度去處理一啲舊樓咧，其實就唔係一個即係長遠嘅方法啦。 嗯，好啦，呢個時候都再去呼籲各位聽緊節目嘅朋友啦。咁大家有冇係住喺一啲嘅舊區舊樓裏面咧？咁你哋嘅所住嘅區域有冇啲發展商係收緊樓？咁可能係有意啊去拎出嚟係做強拍嘅咧？對於而家有啲消息就係話咧，係政府研究緊咧，就係將個強拍門檻再降低。大家有冇咩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不過賴建國啊，咁其實睇翻而家嗰個即係強拍嗰個機制啦，咁其實咧嗰個嘅業權即係大業主啊嚇，佢拎嗰個嘅地段去到進行一個申請強拍嘅時候，其實土地審裁處都會睇咧 就究竟呢個大業主有冇用呢個合理嘅方法去到嘗試收購埋咧，就所有嘅份額嘅嚇，即係佢有冇出一個合理嘅價錢向一啲小業主去到買埋佢層樓咧？咁係咁另外亦都咧係土地審裁處會去決定咧嗰個嘅拍賣嘅底價嘅，咁其實都會咧係顧及到咧業主嘅利益嘅。你覺得呢啲機制有冇足夠為呢啲嘅小業主去到保障佢哋嘅權益咧？ 嗱，咁当然啦，即系如果我系地产发展商嘅时候，我一定向推心如果我想抽佢，我一定话俾你，嗱，我唔知连咗几多海报啦，我唔知揾咗几多次啦，跟住我又写几封律师信啦 ，click click 同个业主倾过单啫。那个问题就系究竟其实喺一个业主嘅，即系如果一个独立嘅业主，佢究竟喺呢一方面嘅支援有几多咧？咁样，因为你谂我成日话，即系地产发展商咧，就佢有成队人翻工咁嘅时间同你搞，但系作为业主，你做份工要做噶嘛，系嘛，即系要你搵钱噶嘛，咁所以佢哋有冇咁多时间去同佢处理紧，即系一啲，咁你开个价系咪合理？你梗系话合理噶，咁即系对个，即系佢对个业主嚟讲，发展商梗系话佢只合理噶，咁对业主嚟讲梗系唔合理噶，咁样你梗系俾少咗啦，咁但系业主可能系得一个两个咁样，咁所以喺旧区里边，对于一啲小业主嘅支援咧，其实系相对即系弱嘅。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啲業主其實未必得到足夠嘅資訊咧，去做佢嗰個決定，究竟你呢個價係咪已經即係到咧，定係唔到咧，定我係咪最嬲尾嗰個咧，定係我其實係仲有啲人我仲可以再捻高少少定點咧？咁嗰個咧，其實喺而家坊間上面咧，其實就冇乜支援俾到呢一班，即係如果佢唔係投資者式嘅啊，即係佢真係住喺裏邊嘅，即係只係個單位只係住嘅街坊咧，其實嗰啲支援係相對少多。我哋嗰時喺討論市區重建策略嘅時候咧，其實曾經講過咧，就係話嗰啲市區重建隊，即係有班社工咧，係要幫重建嘅街坊嘅。咁、政府死都唔肯咧，就係話喂，其實呢啲隊可唔可以 serve 埋啲私人發展商收購嘅街坊咧？咁樣，咁、政府就唔會唔可以嘅，佢只係能夠做市區重建局項目嗰啲嘅街坊啫。我哋覺得呢個係令到嗰一班，即係小業主咧，處一個比較弱勢嘅位置，你都唔知，我聽完都唔知究竟呢個嘅，即係呢個發展商俾嘅呢個價錢，或者佢咁樣嘅安排，係咪對我嚟講係係一個好咧咁樣？咁冇人同佢傾得到嘛？咁而家佢咪只能夠自己做一啲嘅決定啦咁樣。咁對佢嚟講係比較冇利啦，即係處一個比較弱勢嘅位置啦。 另外咧就系你自己观察到咧，就近年嗰个发展商去到收楼、去到申请强拍嗰个嘅趋势系点样咧？咁有啲人都话咧，即系如果系真系降低个强拍嘅门槛嘅话，其实咧系想吸引到更加多，即系譬如小型嘅发展商都参与个市场去到进行收楼，咁就加快嗰个市区重建嗰个嘅步伐。咁换言之，可能会更加多嘅发展商咧就去到收楼申请强拍啦。你见到个趋势系点咧？如果真系降低门槛，个效应会系点咧？ 降低门槛系咪会令到即系少嘅发展商可以参与咧？我都觉得有个疑问嘅，即系当然你第一就系究竟我哋降低个门槛个目的系想改善个市区，改善个市区系帮紧乜嘢人？即系定还是其实只不过你到尾系想益紧啲大业主或者系嗰啲即系地产发展商啫咁样？咁呢個似乎就我第一覺得就係喂，其實你喺個地區裏面發展咗咁耐，其實嗰班街坊都係有多功勞喺裏面嘅。咁你係咪即係應該咁樣鏟起咗班街坊咧？咁樣咁呢一個我係即係覺得，如果我哋覺得係應該即係個舊區嘅發展去幫翻當區嘅人咧。咁你應該諗下點樣支援住嗰班小業主，或者支援啲小嘅發展商，多過真係放寬個門檻。其實我覺得到尾，你始終你都係收到咁上下大發展到嘅，你其實你未必益到啲所謂小嘅發展商嘅。 小發展商咧，如果頭先用翻頭先賴生講咧，嗰啲大發展商而家用21% 呢一招嘅話咧，變咗75%咧就係要26%。咁可能對於小嘅發展商嚟講係更難。咁但係頭先阿賴生，頭先講到其實一點，我哋想探到多少少就係其實整個嘅配套概念啊。因為其實成件事頭先我都一直提到咧，有一啲比較年紀大嘅資源比較少嘅個體嘅業主咧，其實佢哋即係強拍嘅情況裏面咧，買樓之後咧就最難就係因為啲樓價高啦，咁或者係要換區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嘅配套啊或者嗰啲政策嘅 支持咧，其實就冇嘅，就好似係佢哋自己好孤苦伶仃咁樣就即係拍賣咗啦。咁跟住我攞咗嚿錢啦，咁但係下一步係點咧？咁樣咁喺個政策上面，頭先你都有提過呢一個即係整體嘅概念啊。咁究竟即係你會唔會有一啲建議，就係話喺個整體嘅過程裏邊，除咗係講緊個價錢同埋成個嘅percentage 嗰啲嘢之外咧，喺前後嘅。強拍前後裏面點樣安置佢哋？會唔會有一啲其他嘅建議，或者會有其實納入喺個政策制定嘅考慮裏面？ 我覺得佢如果既然今次咁喐法咧，其實可唔可以譬如將而家即係市區重建嗰啲社工隊嘅服務範圍擴展埋呢一班？其實你已經有噶啦嘛，即係其實你唔係開啲新嘅嘢，不過只不過將佢哋嘅服務嘅範疇唔係淨係市建局嘅項目，而係可以幫埋一啲受地區發展嘅。即係地產發商收樓嘅一啲嘅街坊咧，都係佢哋服務對象，會俾埋啲 resources 佢。咁我覺得呢個應該係幫到翻街坊，就即係一個老業主，佢收到封地產發商封信，你都唔知點算好咁樣。咁而家好多時候只能夠靠咧地區上面某一啲嘅團體，兼埋可能幫下手啦咁樣。咁我都知道有啲同事都勉勉佢去幫，即係睇嗰啲機構啲資源，啲啲嚟幫下，見到街坊咁慘，咁咪幫下佢。咁但係喺正式嘅服務上面咧，其實就冇嘅。咁但係我覺得而家既然有個架構，即係有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噶啦嘛，咁會唔會就係將佢嗰啲嘅嗱呢個區有啲嘅街坊都係納入佢哋嘅服務範疇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幫到手。 係啊。好啊，唔该晒赖建国，多谢你。 唔该晒， 系赖建国咧，就系全港关注劏房平台嘅成员嚟噶。咁啊，关注到咧有啲嘅建议啦，就系希望政府再降低呢个嘅强拍嘅门槛啊。咁啊，头先就讲咗咧，就系关于一啲旧楼业主嘅一啲关注啦。大家又有啲咩嘅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倾下，听听五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上个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286亿元，按年升11.9%，连升七个月，增速比七月明显加快9.1%。今年头八个月零售数据亦都升8.1%。鞋类、有关制品及其他衣物配件升62.3%，服装升35.7%，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直升28%。至于超级市场货品就下跌8%。政府发言人话，受惠于消费券计划嘅提振作用，零售业总销货值按年升幅明显加快。本地疫情維持穩定及勞工市場狀況改善亦有幫助。發言人又話，維持疫情受控對零售業及整體經濟全面復甦至為重要，呼籲社會努力實現更廣泛的疫苗接種。政府宣布外籍家庭傭工的規定最低工資將維持在每個月4630元，膳食津貼將由現時每個月不少於1121元增加52元，至到不少於1173元。新的膳食津貼水平將適用於明日起簽訂的所有外傭合約。至於在今日或之前按現時每月不少於1121元的膳食津貼簽署的外傭合約，仍然可以在下個月28日或之前送抵入境處處理，讓僱主有充足時間將已簽訂的合約送交入境處，完成有關申請程序。有報道指，社署尋日起在10間院舍推行先導計劃，為所有合適及不反對接種院友接種科興疫苗。若果家屬不贊成接種，要提供原因及確認明白不打針會有包括死亡在內的風險。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安老院舍的長者接種率低，加上專家亦都建議長者盡快接種新冠疫苗。先導計劃是作出微調，和目前接種流感疫苗的安排一致。他說，醫生會了解院舍長者的身體情況，決定是否適合接種疫苗。即使長者適合接種，若果家人反對，只要表達清楚意願，長者亦都不用接種疫苗，強調不存在向家人施壓。 林正財又說目前未有時間表在全部院舍落實措施。政府下星期五舉行第四場區議員宣誓儀式，包括荃灣、屯門、元朗、葵青及離島區議會的區議員宣誓儀式在北角社區會堂舉行，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作為行政長官授權的監誓人監誓。根據現時規定，監誓人負有確保宣誓合法進行的責任，若果不符法律規定的宣誓，應該確定為宣誓無效，若果不得從並不得重新安排宣誓。政府將在舉行宣誓儀式之後發布宣誓有效的區議員名單，對於宣誓有效性存疑的區議員，監誓人會按相關法例跟進。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明日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星期六部分時間有陽光，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下週初風勢清勁，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 77%。 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坏车的报告啦。在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有两宗坏车的，分别咧就喺接近苏屋村的快线，同埋近住观景台的中线。重复一次咧，就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有两宗坏车，就系喺近住苏屋村的快线，同埋近住观景台的中线，所以好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噶啦。如果可以的啦，请揸车朋友啦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时近住翠屏南村中线曾经有坏车阻路，拖走咗一阵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大约在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马基仙峡道上行近住宝云道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在花园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挤塞。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网球中心还是车多挤塞的，龙尾去到南丰道。在九龙彩虹交汇处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龙尾分别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和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太子道东接近油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有不少的运动员就向特首申诉运动员和教练的待遇问题。港队跨栏代表吕丽瑶： 即使我们在比赛做到一个好的时间，但是因为拿不到个奖牌，即好像要被人降 grade。 港队田径教练邓汉升： 精英不会突然间走出来的嘛，那个年龄层你就给到他的教练的 support 是很紧要的。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轻松退休，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1年12月31日。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今日 新闻追踪。 2021年9月30日，朝早11点，立法会三读通过订立规淫罪，违者最高可判监禁5年。立法会同时通过政府提出的修正案，将私密影像的定义涵盖至以花节目影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透过订立特定的罪行，可以阻吓不法的分子干犯窥淫、偷拍和未经同意发布私密影像的行为，从而保护可能受害的人。 11点半，新界社团联会将会在锦田兴建超过100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给基层人士入住，租金会按照申请者的经济能力来定。新界社团联会会长梁志祥： 我们是跟能力 去收租啦，如果能力是不能够支付到好像他们综援水平的，那我们就降低到他符合，就是 他的能力咯，那就是说有可能收到是很便宜，甚至是1000多元都得。 4点，社署在10间安老院社推出先导计划，为所有合适和不反对接种的长者接种科兴疫苗。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才： 联合科学委员会很清晰地说，若果长者们，特别是院舍的长者们，打得流感针那些都应该打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最近这个指引也都说得很清楚，除非住在院舍里面的长者有急症，若果不是应该打，而且应该尽快打。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有陆宇光同埋麦家俊喺度啦。咁我哋讲紧嘅咧就系呢个有啲传媒报道就引述消息就系话咧，政府有意喺下个礼拜就系所发表嘅施政报告之中咧，就系修订俗称强拍条例嘅法例啦。咁就将呢个强拍嘅门槛咧再去放宽啦，由集齐80%业权咧就再降至到75%甚至70%。咁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啦。咁啊，麦家俊啊，其实睇翻呢个强拍的相关法例呢，其实1998年呢就已经制定了，1999年实施的了。其实呢就讲緊呢就是关于市区重建的步伐。因为如果你靠晒市区重建局去进行这个嘅收购重建的话呢，遇上很多的难题啦。所以呢都希望呢就透过一些私人市场的力量去到呢是收楼收购一定的门槛呢，就可以将那个地段的物业呢就进行一个强拍，即是强制嘅拍卖咁，咁啊希望透过私人嘅市场咧，就加快呢个市区重建啦。咁其实咧就当时咧最初系订立呢个嘅法例嘅时候咧，系讲紧咧就系收购咧就系90%嘅业权咧，咁就可以强拍啦。咁但系咧就到2010年咧，咁就有一个嘅法例嘅修订，咁就讲紧咧就三类嘅地段咧，嗰个嘅强拍门槛系可以放宽，由90%咧就降至80% 啦。 咁包括啲乜嘢咧？包括咧就成栋楼都唔够10个单位吓，咁所以咧佢可能只有1个单位唔肯卖咧， 就 已经系 10% 就已经系唔够90%嘅业权啦。咁所以咧就呢啲嘅单位咧就呢啲嘅大厦呢啲嘅地段咧就可以降低至到80%嘅门槛咧，就可以进行强拍啦。咁另外咧就系50年楼龄或者以上嘅旧楼啦，吓，即系希望可以尽快为呢啲嘅旧楼进行翻新啦。咁另外就系30年楼龄或者以上嘅工业大厦，咁呢个真系2010年咧嘅一个门槛嘅降低嚟噶。咁而家有啲消息就系话咧，就系政府再研究再降低呢个嘅强拍嘅门槛，咁就可能咧会令到咧就系更加多嘅一啲嘅旧楼吓可以咧就系尽快咧就系进行呢个强拍啦。咁但其实2010年嘅时候咧已经出现咗好多即系所谓侵占私人产权嘅争议啦，有好多嘅民间团体出嚟反对啦，就觉得系即系对于啲小业主嘅权益唔公平啦。咁头先我哋都听到一啲嘅关注团体嘅吓一啲嘅所提出嘅小业主可能未必有足够嘅资讯同埋财力去到打官司，去到为自己争取权益啦。咁呢个再放宽其实系好系坏咧？ 其实再放宽里边咧，其实而家已经系去到80%嘅阶段咧，其实已经系一个即系同以前好大嘅唔同嚟嘅。咁去到75%咧，其实好显然啦，喺个背景里边就系想再加速呢件事啦。但系去到75%呢个阶段，头先都同全港关注劏房平台嘅赖建国先生咧，佢有倾过就系、是，而家咧就唔系讲紧80%同75%嘅关系，而系啲业主用私人市场嘅话咧，佢哋系大业主系会用21%。 去卡住， 唔同嘅方法， 唔同嘅方法係啦，好多呢啲咁嘅招數啦。其實咁其實好多咁嘅狀況裏邊咧，其實我哋都係睇緊，我哋一直一個政策嘅制定裏邊咧，究竟係要做兩樣嘢嘅。第一個係咪做到我哋嗰個政策背後嘅一個理念，或者係佢哋想達到嘅目的，就係加速市區嘅而家重建。第二個就係會係講緊點樣去保護緊，因為要加速社區即係呢個市區重建咧，而受到影響嘅一啲個體業主嘅權益。咁呢度頭先聽到嘅時候，好似有好多嘅狀況咧。我諗喺個政府嗰個嘅決策上面咧，過分依賴咗一個私人嘅市場，就係、是、佢我哋俾一個多啲嘅空間你哋自己去做一個研判、討論同埋一個即係我哋所謂 negotiate 啦嚇，咁啊去談判咁樣。咁喺個狀況裏邊咧，政府對於個體嘅一啲業主裏邊嘅權益嘅保護，或者係頭先講事前事後嗰個嘅安置問題咧，其實佢哋冇乜點樣著墨。但係依其實正正係好多人係想需要嘅。其實我哋喺以往咧唔同嘅社區嘅項目裏邊咧，唔好就係講社區重建啦。其實好多嘅市民嘅聲音咧，其實佢哋唔係一定係講緊嗰個項目嘅本身啊，係個項目本身引致嘅一啲所謂嘅影響咧。究竟我哋有冇去好好咁样去即系去 cover 到佢哋？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系而家见到咧，就系讲紧话系啦，我哋拍卖咗或者强拍咗啦。佢之后究竟买唔买得翻楼咧？如果佢上咗年纪嘅话，佢唔想即系佢想当区重置或者其他嘢嘅时候，有冇一啲其他嘅去做咧？而家好似系话，如果唔系政府嘅一啲機制嘅話咧，佢私人市場佢完全唔理，咁依個係我覺得最擔心嘅，亦都係我覺得成件事裏邊咧一個我諗係好多個體户業主裏邊咧係比較會係concern嘅嘢，咁更加嘅就係講緊嗰個價錢問題啦。 好啦，我的电话继续是1872311，咁大家对于强拍呢个嘅政策有咩嘅意见呢？应唔应该放宽个强拍嘅门槛呢？欢迎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电话旁边就请嚟立法会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界嘅议员谢伟全啦。谢伟全你好， 你好谢伟全， 你赞唔赞成放宽强拍嘅门槛到七成半甚至七成呢？ 如果你單一定係講話個數字咧，可能就唔夠全面嘅。其實我哋而家面對咧，就係有啲市區老化啦，咁需要喺環境上嘅改善。咁其中一樣嘢就係重建，咁啊加上其他一啲優化嘅，譬如一啲維修保養啊，將嗰、那個即係一啲設施提升啊，一啲公共空間嘅改善啊等等。咁呢啲都係全面去睇嘅。咁當然我哋而家又亦都碰到一個問題呢，就話有啲譬如話係因為某一小部分嘅人呢，佢有各方面嘅意願呢，令到一啲重建呢就可能係好困難嘅。咁呢度嚟講呢，過往就係、是、即係政府就變咗話，即係如果你達到八成九成似乎呢樓齡呢，然後就有機會呢，就係、是、如果管判覺得重建咧係一個比較好嘅方案嘅時候咧，咁喺呢方面咧就會容許即係、有一個合理上嘅價錢嚟講咧就可以進行啦。咁呢個咧就是、個大原則嘅。咁當然對某一啲人咧可能有影響嘅。就喺方面咧，而家我哋就做一樣嘢，我覺得要睇咧就係、成個比較，我覺得咧就比較全面去睇一睇下過去呢方面咧。衍生嘅問題係乜嘢？咁當然有人會講話有啲老人家或者佢住喺嗰個地方已經好多年㗎啦，咁樣佢希望咧就繼續嘅。咁但係亦都會睇到一啲咧，因為設施嘅老舊啊，因為嗰個維修嘅問題咧，其實喺住嗰度咧好多人都有個擔心或者覺得不便啊，甚至有啲係缺乏簡單如電梯啊等等。咁呢啲咧其實都係要照顧嘅。咁大方向嚟講咧，我覺得咧就係、點樣可以係促使一啲即係喺呢方面重建，令個環境可以改善，甚至增加個供應嗰方面咧，我覺得係可以去考慮放寬嘅、 我唔好意思，我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要同大家宣布一下先，就係講緊咧龍翔道往荃灣方向近蘇屋村嘅快線同埋咧觀景台嘅中線分別有壞車，一帶非常擠塞，而龍尾咧就喺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偉業街近常月道，咁駕駛人 市咧，就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吓。咁啊，谢伟全啊，其实我哋头先即系研究咗好耐咧，就关于一啲嘅小业主嘅权益问题啦吓。咁、虽则就话咧，而家土地审裁处会去到判断嗰个嘅地段系咪咧应该进行强拍，咁佢会即系考虑翻个楼龄啊吓，而至到咧就系嗰啲嘅小业主系咪得到一啲合理嘅收购嘅一啲一啲开价咁样。咁但係 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佢嗰個維修保養咧，再做落去咧，係會唔會係唔合法算咧？咁樣，咁呢啲即係始終樓咧，去到某個年度嚟講咧，佢嗰個壽命都會到行到尾嘅。咁你始終都要重建噶嘛，係嘛？ 係就喺全林嘅家俊啊。其實咧，我諗頭先一直去講咧，係講緊話成個市區裏面嗰、那個範圍咧，究竟個配套啊，或者係咪即係裏面嘅一啲安全性啊，甚至乎樓齡裏面即係有冇一啲方便到當區市民嘅一啲配套，譬如 lift 啊嗰啲咧，我覺得依啲咁樣嘅改善咧，其實我諗喺政策個背後咧，其實大家都同意嘅。咁但係當然我諗最緊要嘅就係咧，喺一個大家都認為係成個舊區裏面需要去重建嘅大前提底下咧，點樣保護緊個即係事業主裏面權益？而我哋想討論嘅就係講緊而家一個政府現行嘅政策，究竟係咪有冇足夠嘅呢一啲咁樣嘅心思或者一啲條文係可以保護到呢樣嘢？咁或者即係好想聽下，即係你係喺依方面會點樣睇？ 嗱，如果你講即係市區重建局，當然佢另外一個做法啦。私人嚟講咧，好多時候睇個市場。對於即係話有一啲有特殊嘅嘢嘅時候咧，點解我話要綜合去諗咧？就係、譬如我之前提出，就係有啲重建咧，佢希望咧幾個地盤連接嘅一齊做，咁睇個效益同埋增加配套設施方面，改善環境咧，會嗰個效果更加大嘅。但係礙於而家嘅條例咧，即係你著一棟睇嘅，或者著個地契嚟睇嘅，咁有陣時咧，你都要考慮有啲人利用呢個空置咧，就釘子户，或者我之前提話，可能每年有個釘子樓啦，係咪喺中間咁樣？咁喺呢方面咧，就會令到嗰、那個重建或者私人發展商想重建方面嘅意欲會減低，因為可能佢造價時間拖得太耐。咁喺呢度係咪我哋即係諗點樣方法咧？包括譬如嗰、那個門檻而家第一個。大家覺得可以降低，但另外提升翻都得嘅，因為如果你係幾個一齊嘅時候，係嘛，夾埋嚟計數嘅時候咧，咁啊可能要提升翻嘅咯，係嘛？ 你會唔會同意喺依方面嗰個嘅情況咧？就係、譬如話係啦，咁即係又要驚釘子户嘅出現，但係又要想去即係去發展依一件事，要推得快啲，咁係咪就係頭先呢啲小嘅著墨，其實係一個即係政策裏邊最緊要嘅關鍵咧？ 嗱，有啲咧就係話在商言商咧，佢哋就當然係講個價錢啦。咁另外大家關注嘅就係，如果佢即係想繼續喺嗰個地方做，或者住市區去住，係咪有機會咧？好似而家市區重建局咁樣，你容許一啲人，你將來重建之後咧，有個優先權去買翻咧咁樣。咁呢啲其實都係可以去考慮整體嚟睇，或者你政府喺呢啲方面點樣？促使呢樣嘢成咧，即係頭先你講，喂佢可能咧，即係短期內佢要揾啲地方係俾佢即係所謂邊個係咪啊？咁呢啲係政府可唔可以協助一下咧？咁樣，因為每個區咧，舊區嚟講咧，可能咧都係有一啲資助嘅房屋，咁喺呢方面又唔可以做一啲嘢咧？咁啲我覺得所以係要全面睇，因為老化。呢、這個老化嘅情況咧，越嚟會嚴重嘅，即係超過50年嘅老齡咧，可能會多。你可能咧嗰、那個門檻嘅時候，再老啲嘅，即係再舊啲嘅樓咧，你可能 再危險啲啦，係啦，啲樓 都得噶嘛。咁你唔係一定一刀切咁樣做嘅，我覺得喺前 頭。咁頭先，但係亦都有我哋之前嗰、那個嘉賓咧有提過，就係但係而家現時嗰個政府法例裏邊咧，對於私人嘅一啲強拍咧，其實喺頭先嗰啲個體嘅業主上面嘅權益上，佢哋就唔係好受理嘅。咁所以其實係咪今次喺頭先你所講咧，即係整體嘅佈局裏邊，你都覺得政府係要多啲著墨喺啲小嘅細節上面？其實呢樣嘢係咪你都會覺得其實都要需要做咧？即係政府嘅role 係要大啲啊！ 我覺得係，因為即係我點解話要整體，即係比較 comprehensive 睇咧，就唔可以話喂我一個數字就已經代表曬。因為你既要解決嗰個環境方面老化帶嚟嘅問題， 啊、另外呢即係好多舊樓你都知係劏房㗎嘛而家咁。咁嗰啲住客點搞呢咁呢啲前盤要諗嘅。如果唔係呢你嗰個回響呢或者嗰個反對呢就可能係會大咗嘅。咁呢啲呢我唔可以即係我就成日好似我哋討論都係講一個數字。 嗯， 應該嘅，所以有好多即係頭先我聽到一啲咧，方面咧有其他問題都要睇嘅。你唔好以為係一個細嘅問題，可能係代表某一撮嘅人佢對呢方面嘅睇法而面對嘅困難啊嘛。 頭先你有個提議咧，就係話即係擔心有釘子樓啦嚇。咁我諗即係大家理解到一個情況，就係可能嗰個嘅地區嚇，你有大業主或者係發展商已經係收咗即係幾個嘅地段。咁但係咧，可能因為有一個嘅地段，咁係因為即係比較多嘅一啲業主咧就唔同意去賣樓，咁所以咧就冇辦法成個嘅地區咁樣去發展。咁所謂釘子樓啦。咁但係換言之咧，咁可能係嗰個嘅地段。会比较多嘅业主系唔愿意卖佢层楼，咁你点样去组合？即系点样去组合？成几个地段去到一齐去强拍咧？即系点样去？即系点样去界定啊？边几个地段先可以组合埋一齐嚟申请强拍咧？而嗰个地段可能系比较多业主系反对卖楼嘅，咁佢哋嘅权益就可能即系有啲人会觉得被牺牲。 我覺得呢就個平衡嘅啫，因為好多時候呢公眾嘅利益同埋個人嘅利益去平衡嘅，我哋要尊重返私人嗰個產權嗰、那個佢個權利㗎嘛。咁呢方面呢我覺得點解我剛才講唔係一定降低喎，如果你咁樣計數呢可能要提升返先得喎。譬如話我有成一千户㗎啦，其中可能有一棟嘅佢可能超過譬如話係20%唔想賣嘅。咁呢方面呢整體嚟睇呢係究竟佔個比例幾多呢，如果話佢只係佔3%咁樣，咁係咪可以喺呢方面呢就係、是、有一個即係機制去睇呢。咁當然另外就話過去做咗咁多年呢，政府有冇做一啲統計或者去研究一下呢，其實唔肯賣嗰個原因係咩嘅呢，因為純粹因為做個價錢呢，因為真係其他理由呢。咁呢方面呢其實可以俾大家知道，其實喔、哦、原來過去譬如大部分想賣嘅都係因為價錢問題啦，咁要諗諗呢方面點樣去解決囉。我覺得咁如果你係冇一啲所謂即係比較科學上嘅數據呢，有陣時你大家講都係講自己嘅即係原則或者自己嘅即係傾向關注嘅因素，咁呢樣嘢我覺得又唔係咁科學啦，係咪？ 好啊，多谢晒谢伟全，多谢你， 多谢晒， 系谢伟全咧就系立法会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界嘅议员嚟噶。咁我多再讲多少少数字先。咁其实早前咧喺九月初咧，都系议员问到咧，就系2011年啊，即系降低咗强拍门槛吓，即系2010年降低强拍门槛之后，嗰、那个嘅强拍申请总数系点嘅咧？咁啊，咁政府个回应咧就系、是、其实有304宗申请，咁当中咧就系113宗就发出咗强制售卖令，即系强拍咗啦。咁但系咧，亦都有133宗系被终止、撤销、驳回或者循其他途径咧系达成和解嘅。咁所以咧，其实而家土地审裁处咧都有一个嘅把关嘅角色喺度。咁如果有啲嘅小业主系唔同意嗰个嘅强拍嘅申请嘅，其实可以喺土地审裁处嗰度咧去到作出咧系一个抗辩嘅咁。好啦，咁不如都听听一啲嘅听众意见啦。 好啊， 我哋电话1872311，有李女士喺度。 你好，李女士。 李女士你好。 你好，系主持人。 请讲。 系啊，我咧自己咧就而家就60多岁噶啦。 系。 咁我记得我自己喺十即系 teenage 嘅时候咧，青春期嘅时候咧，我父母嘅屋我哋住紧嘅屋咧就系被收购嘅，系政府征用嘅。咁但系就透过某啲嘅团体咧嚟去帮即系佢收地啦。但系咧就事后知道咧，原来我哋即系本身政府俾我哋一啲嘅补偿咧，原来系中间系即系有人系唔诚实啦。咁亦都经过有一啲嘅即系年长，即系比较年长同埋有学识嘅人咧去争取翻，但系都冇成功，因为牵涉太多人。咁 而家即係因為我對呢件事咧，喺我而家到咁多年啦，我心裏面都對呢件事咧都係覺得好唔公平。我希望政府咧聽到今日咧，即係你哋嘅嘉賓咧，好好啊講得，佢究竟佢個目標係為到啲市民嘅居住係咪安居樂業，又即係收到啲地真係可以即係俾到好多嘅人住啦、受益啦，而亦都係本身有個業權嗰啲人咧，都有一個公平嘅對待。咁、即係政府係咪啊？即係我相信，即係而家，即係好多人都睇緊政府點樣去做呢一個房屋上面嘅問題啦。我希望政府係能夠做得好， okay. 能夠即係喺市民裏嘅心目中咧，即係睇到佢為市民工做嘢嘅、我哋都會整。政府一個 係 咪一個掌聲啦？ 好啊，多謝曬李女士嘅意見啦。我諗其實頭先就算謝偉全個訪問咧，咁都係講到一樣嘢，即係唔係話即係其實強拍個門檻以外，其實仲要睇下咧，就點樣去保障翻啲小業主嘅權益，有咩配套可以俾到佢哋，係咪可以安置到佢哋，係咪俾佢哋樓換樓咧？呢啲其實都係政府喺考慮個強拍門檻以外咧，都需要考慮嘅事情。 冇錯，其實咧今日嘅兩位嘉賓，無論係關注組啦，或者係即係有專業背景嘅議員咧。其實我諗佢哋嘅睇法其實一樣。我諗頭先謝偉全講得好好咧，就係我哋睇緊嘅一個政策，唔係只睇緊個大嘅數字，即係無論喺一個強拍裏邊啦，或者甚至乎我哋要建屋嘅一個目標啦，其實都係想係講緊係改善緊社區或者市民生活。但係實際上嚟講，喺做呢啲大嘅底下，頭先阿李女士都有講到，就係喺個業主權益上面，其實如果冇一個支援咧，其實好容易個利益或者個自己權益咧係會受到侵害。呢方面咧，政府係需要做。 好，聽聽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啦。较早前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嘅两单坏车都已经拖走咗啦，分别系近住松屋村快线以及系观景台中线嘅坏车都已经系离开咗。咁但系龙翔道荃湾近住笔架山花园嘅交通咧仍然系非常繁忙嘅，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咁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东区走廊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紧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2.2 跌6.1，美团246.6跌3.4，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1毫，友邦保险89.95升9毫，京东集团283.2跌10.6，中国平安53.25跌1.3，港交所479.8升5蚊，盈富基金25.2跌1毫，小米集团21.35跌6.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粤海制革、中国基建投资、乐透互娱、ISP Global 和黄璽餐饮集团。五大跌幅股份是明亮控股、万里印刷、上海青浦消防、国联通讯和中国金典集团。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9，日元112，瑞士法郎0.937，加元1.275，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7。港金系报16,100元，系比起上日收市跌咗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25.4美元，卖出价系1,726.3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8，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嘅消息。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管道之内，之前曾经有坏车噶，拖走咗噶啦。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麦家俊喺度噶。 大家好， 呢一次咧想同大家倾下一个过渡性房屋嘅政策啊吓。 嗯， 其实咧呢个政策咧就已经喺2017-2018年咧就已经成为咗一个即系特区政府嘅其中一个施政嘅房屋政策啦吓。咁讲紧嘅咧就系拨备咗一啲嘅资助吓，去资助一啲嘅非政府机构去到做一啲嘅过渡性房屋嘅咁。咁而家咧就已經揾到咧就係相關嘅土地咧，去到供應到即係15,000個嘅過渡性房屋啦。咁而家都陸續咧就係批緊一啲嘅項目出嚟噶啦嚇。咁而家咧就係根據運房局嘅最新數字啦，咁已經落成嘅過渡性房屋嘅數字咧就有1,300個單位左右嚇。咁另外咧就係有啲嘅消息啦，都講到話啊，而家咧就係喺下個禮拜公布嘅施政報告咧，就將會繼續咧去揾一啲合適嘅一啲閒置土地，同埋咧一啲嘅空置校舍，我嚟做一个过渡性房屋，咁预料咧就再会增加呢个过渡性房屋嘅供应嘅。嗱，麦家俊，咁都知道啦，而家就都有唔少嘅即系数以十万计嘅人士咧，系轮候紧公屋啦吓。咁呢啲嘅过渡性房屋咧，就可以为佢哋咧就系提供一啲过渡性嘅住房嘅需要咁。咁但系。我哋嘅社会系咪会即系不断咁去增加呢啲嘅过渡性房屋，去到满足呢啲嘅轮候公屋人士嘅需要咧？还是即系有一啲其他嘅方法去到处理呢个住屋嘅需要咧？ 从一个健康嘅房屋政策嚟讲咧，其实即系而家我哋见到政府里边咧有一系列嘅措施，就系讲紧我哋点样去加快我哋兴建一个公屋啊，亦都减少而家其实总共系25,000。4,000啦至5,000嘅輪候公屋嘅人士 申請數目，有啲係家庭，有啲係單身， 係啦，單身人士咁樣。咁咧，其實如果一個健康嘅政策嚟講咧，其實咧，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差距咧，就應該係可以喺揾到地方，跟住之後起之後咧，係慢慢去減少嘅。而個過渡性房屋嘅一個即係一個定位咧。就應該係喺 close 咗呢個 gap 嘅中間咧，就其實係佢哋可以係做咗一個緩衝嘅角色，令到一啲就正如喺政策裏面所講咧，已經等咗3年以上都係上唔到車嘅申請人士咧，同埋亦都係喺某一個嘅一啲條件特定嘅情況底下咧，就可以去。喺度即系住咧，大概最多5年至10年啦，吓而家个状况。咁呢个其实应该系个定位嚟嘅。咁而家你见到我哋资料搜集里边咧，亦都见到我哋而家总共啊吓嚟紧嘅时间咧，总共会有大概15,000个单位。咁即系话咧喺总喺一个一般公屋申请嘅数目里边，大致上系10%到。 系 咁呢个当然即系喺好多人嚟讲系个杯水车薪啦。但同時間咧，亦都我哋都冇辦法去講話，我哋係要達到起碼50%或者60%以上，即係中間呢樣嘢係有好多嘅嘢係要 可以俾社會討論啊！呢 冇錯， 即係究竟過渡性房屋起到乜嘢嘅水平嚇，滿足幾多輪候緊公屋人士嘅需要？這個我都值得大家討論。 冇錯，同埋大家最大嘅問題就係已經落成嘅項目咧，其實就唔係15,000個，係只係1,300個。 暫時啦嚇， 係啦，就唔係10%，係只係得1%啫。咁所以而家實際上嚟講，嗰個供應係遠遠唔夠。咁但係我哋見到咧就係合資格去申請呢個過渡性房屋嘅人咧就相當之多啊！如果係講緊平均嘅話，而家都讲紧话等紧5.8年啦，系一个中位数啦吓，平均数咁系实际上系真系相当之长。咁我谂我哋可能要讨论嘅地方就系、是、咁究竟系咪要加快呢一样嘢啦？系咪亦都要加多呢一啲咁样嘅地方去起更加多嘅过渡性房屋啦？同埋喺嗰个安置佢哋情况里边，佢哋去入去过渡性房屋里边嘅申请嘅时间啦、门槛啦。同埋佢哋中間嘅一啲即係規矩啊嗰啲嘢咧，係咪即係需要討論？我諗有好多嘅空間可以講。 亦都要關注到咧，究竟呢啲嘅過渡性房屋所興建嘅土地。 究竟由邊度嚟啦嚇。咁而家有部分嘅過渡性房屋嘅項目咧，咁嗰啲地咧就係由發展商以一啲嘅象徵式嘅租金咧去到捐出嚟，再配合一啲嘅政府官地咧而組成一啲嘅過渡性房屋嘅空置用地啦咁。咁其實早前咧喺四月嘅時候咧，咁政府亦都係啟動咗由關愛基金所撥款去到資助一啲嘅使用酒店同埋賓館房間作為過渡性房屋嘅先導計劃啦。咁而家又有啲嘅建議，有啲嘅風聲咧，就係話啊，會唔會揾埋一啲嘅空置校舍做過渡性房屋咧？咁即係見到咧，其實政府可能係用緊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揾一啲地方、揾一啲空間去到興建呢啲嘅過渡性房屋嘅單位嘅咁。咁大家又覺得仲有冇一啲嘅乜嘢嘅地方？乜嘢嘅建築物，乜嘢嘅地方係適合去再做呢啲嘅過渡性房屋呢？我哋揾到幾多先至叫做足夠呢？嗱，我哋電話18723111，18723111，歡迎大家呢就住過渡性房屋呢個議題呢都打嚟同我哋發表下意見啦。咁都見到呢，就係近排都呢個嘅過渡性房屋嘅資助計劃呢都批出咗唔少嘅項目啦。咁其中一個呢就係由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呢是所攞到呢个嘅资助项目咧，去到喺呢个元朗锦田咧去兴建过渡性房屋嘅，咁佢哋咧就攞到系5亿7千几万嘅资助啦，咁啊将会咧可以提供到1020个单位左右，咁就俾到2700几人住，同埋预计咧喺2023年中咧可以落成入伙嘅，咁啊不如我哋呢个时候咧都请嚟新界社团联会嘅会长，亦都系立法会议员梁志祥同我哋倾下，梁志祥你好， 梁志祥你好。 你好，陆宇光。 系，不如你讲下你哋嘅项目啦。咁其实成个你哋嘅项目，咁其实系会俾乜嘢嘅人住咧？吓，咁同埋个租金又会系几多嘅咧？ 嗱，嗰个项目其实咧就位置就喺锦田啦。咁所以咧就呢、這个属于一个过渡性房屋，咁必然咧就要符合翻即系房屋局佢哋提出嚟嘅一啲要求嘅。咁包括咧，即係喺度輪候緊嘅3年或以上啦嘅，即係公屋嘅輪候居民啦，以及咧就係一啲有房屋需要嘅人咁樣。咁原則上都係要排緊隊嘅人為主啦。咁我覺得咧，就呢一個咧就係為咗即係都係頭先主持人講嘅，要解決房屋即係嗰個適切需求嘅問題啦。咁就而家咧呢個因為運房局其實都有一啲規定嘅，租啦，即係會超出一個即係限制喺度。咁所以咧，我哋咧而家暫定咧就係點樣咧，就將佢最高嘅，即係譬如而家我哋都有6人單位嘅，6人單位咧都最4000蚊啦。咁而 唔好意思，請你講一次，頭先收得唔好啊，頭先講一次個。 啊 ，sorry。就大概6人家庭嘅，即係6人房咧，就大概係4000多蚊。咁如果咧家庭嘅環境係有需要嘅咧，咁我哋會按照佢嘅能力咧就作出啲評估，咁然後咧就會收佢嘅租金嘅。咁最低可以收到咧1000多蚊嘅啫，千松啲蚊嘅啫。咁就係一個即係大概咁樣嘅收費，係啦。 系梁志祥你好，我系麦家俊啊。咁咧就其实大家都好想知咧，就系呢个项目里边咧，其实你哋就嚟紧会有大概1000多个单位啦。咁实际上亦都见到咧，其实喺整个项目里边咧，由你哋去真系去投呢、這个一个咁嘅 proposal， 到真系审批完成，到真系要起咧，整个嘅年期，大家都系讲紧话等好耐啊嘛。你哋大概嚟讲系几长到咧？ 如果同呢個恆基嘅接觸啦，或者同運房局嘅接觸咧，我諗就係今年最年初嘅時候開始嘅。咁只不過咧，就你正式，因為大家都有一個磨合啦。咁然後，譬如話恆基，我哋要同佢有一個默契，希望能夠咧同佢租到用一個即係象徵性租金嚟租佢，再進行呢、這個即係申請過渡性房屋咧。咁其實嗰度係要少時間磨合嘅。咁過渡我哋唔計嘅話咧。咁正式入紙申請俾政府咧，去改變嗰幅地嘅土地用途咧，就今年5月到入紙嘅。咁而家咧就咁大概都半年到啦。咁今應該係9月尾嘅時候咧，就呢、這個城規會就批准咗啦。咁然後咧，我哋再攞住呢個 批准咧，就再用一個申請咧，呢同運房局申請咧就係評審我哋究竟符合資格啊，即係嗰幅地用可以我哋唐基攞咗七年嘅租約啦，就$1一年租。咁然後咧就我哋都即係將個相關嘅計劃咧就要交俾運房局去審議咁樣咯。 明白。 咁最後咧就應該係27號嘅就通過咗噶啦。咁所以先至頭先剛才主持人講嗰啲情況咧就係要安排落嚟。咁如果按照呢個進度咧，我覺得都可以嘅，即係大概半年到嘛。咁問題咧就係我哋跟住落嚟做嗰幾樣嘢，其實我哋計個流程咧都相當長一段時間。其實我就唔係好覺得咁理想。第一步咧嗱，我哋就會進一步咧就要招標啦，請一啲工程顧問啊，同埋咧就職樓幫我哋劃職啦。咁啊，因為呢一組陷屋咧，其實佢嘅建造期咧就好快啫，不過咧都要做咗啲前期工作。咁呢個前期工作咧，估計大概如果係招標就我哋好快啫，我哋加快嘅進度啦。咁佢如果劃職咧，係用運房局嘅計算方法就半年劃職。咁啊，半年咧就要政府審批。咁一年咯，咁啊應該就話咧，我哋十月做，咁啊去到出年嘅十月先就可以正式開始動工咯。所以佢哋俾到我哋嘅時間表咧，就大概係去到2-3年嘅年中先可以入伙。 而呢個咁樣嘅時間表，仲要未計中間喺審批過程裏面可能即係有好多前後嘅問題啊，跟住之後可能每個唔同嘅政府部門有即係時間上嘅一啲唔協調啊，咁樣可能分鐘搞好耐嘅喎。 嗱，所以嗰度咧，我就覺得有啲嘢係可以節省嘅，包括即係我哋機構咧自己去審批嗰個標書嘅時候咧，可以咧就加快，即係我哋唔等咁多啦，就即係盡快去審議，盡快去審批審標咁樣。咁仲有一個咧，就我哋會唔會再同呢一個咧獲標嘅顧問公司咧傾下，喺個劃資嘅過程係咪仲可以加快咧？其實組陷屋佢就比較簡單嘅。重要呢就可能個地基工程呢佢哋要做得比較仔細啲嘅數啊，佢要畫計啲數會比較仔細。其余譬如搭個過渡性房屋嗰啲組合屋呢，其實佢已經做好咗嚟裝嵌㗎嘛。所以呢就個地基同埋個排水系統呢會緊張啲，其他呢都基本上係唔係好複雜。所以我估計呢佢原來就話喂用佢哋嘅一般計算呢就有半年，咁其實我話可唔可以壓縮到3個月呢？好啦，咁我哋做好咗之後交俾政府即係呢個建築署可唔可以再又壓縮下呢，又冇半年呢？咁啊，要慳咗半年㗎啦，如果得嘅話就。 好啊，梁志祥啊，因為即係你除咗係今次攞到呢個嘅資助去興建過渡性房屋嘅機構代表之外咧，咁其實你都係立法會議員啦，都想同你傾翻成個過渡性房屋嘅政策啊。嗱，而家咧就政府係揾到土地啦嚇，去到興建大概係15,000個過渡性房屋嘅單位啦。你覺得呢個水平夠唔夠？頭先我哋都引述啦，而家係有成25,000宗嘅公屋申請嘅，咁其中家庭啊，一般公屋申請咧都有150,000+嘅申請。宗数咁，其实如果就算系15,000個嘅过渡性房屋单位，都系讲紧系轮候嘅一般申请嘅大概10%左右。你觉得呢个水平系咪需要再去加好多，同埋即系点样去揾呢啲地方去做过渡性房屋咧？ 正如我今日咧喺书法入边都提个问 题，系 话而家系咪单靠过渡性房屋就解决到即系我哋排轮候紧嘅公屋？然后居民嗰种需求咧，一定唔够啦。你相对嚟讲，你一成咁上下，就算你入晒伙都一成啫嘛。咁所以咧，其实咧会唔会咧，即系喺呢个即系房屋嗰个需求上边咧，就即系都要动员不少即系不同嘅机构啊人士嚟帮手先可以啦。单单喺政府呢5個，只系佢能够应付到即係佢哋落咗嘅一啲指標，就係話2-3年有10,000個。咁但係我哋頭先都討論到就係而家嘅數仲係好少啫。咁要達到呢個10,000個咧，仲要睇下咧而家咧幫手做緊嘅機構能唔能夠符合到2-3年都入到夥。如果入唔到夥，只係話咁我到2-3年又揾齊10,000個單位啦。不過咧仲起緊嘅，或者仲申請緊嘅。咁其實就杯水車薪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單靠政府去做都未夠，需要咧更多嘅機構做。譬如好似一啲公營機構，我今日提到 類似港鐵咁啦。其實港鐵嘅起樓起好多，不過咧佢起曬即係嗰個叫做咧啊，即係鐵路上蓋嚟起啫嘛。咁但係嗱，我哋又將佢再諗簡單化啲。如果佢喺上蓋起嘅話咧，譬如起十棟，你如果拎咗三棟出嚟起咗，俾做一啲叫廉價啲嘅住房，或者叫租得廉價俾嗰啲公屋，類似排緊隊嘅公屋居民，又得唔得咧？咁其實就可以幫到好多手 嘅。但係阿梁志祥，因為港鐵上蓋嗰啲嘅項目咧，好多時同佢哋嘅鐵路發展咧係息息相關嘅。咁有啲 係 補充住佢哋。是補充他們即是發展鐵路開支的一個產業地產的項目。 陸宇光，你明白啦。 是啦是啦。你即是你想他變做過渡性房屋是不是 坐擁過千億啦，根本他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呢根本就沒有這個呢即是公共房屋需求或者解決政府現在當前的困難或者市民的困難嘛。其實呢你說他全部拎曬出來當然不可以啦，但是你部分呢得不得呢？又或者他最昨日呢就新世界發展商呢佢都提出一個叫成立啲叫做福利團體，然後呢由呢福利嘅類似社企啦，就再搵一地搵佢自己啲地嚟起一啲廉價房屋。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嚟㗎嘛，政府應該要多啲鼓勵囉。 我諗梁志祥你個主旨其實係講緊喺個覓地嗰度呢，即係要多啲即係我哋跳出嗰個框架嘅一啲諗法啦，即係頭先可能港鐵上嗰個其實係其中一個，即係你認為可以考慮嘅。咁但係實際上當然有好多好多落實石上面嘅一啲技術性嘅困難嘅，即係譬如可能發展商上蓋同地鐵一齊去合作去起嘅時候，咁其實有好多係整體個個社區規劃裏面一齊去做嘅嘢，就好難話突然間隔離有個幾萬蚊尺嘅私人樓，跟住隔離就有過渡性房屋，咁咪好難嘅。咁但係我諗個主旨就係講緊你覓地嗰度啦，即係譬如話，就算你唔係啦，咁你如果係換咗塊地翻嚟，就可唔可以喺發展商其他嘅一啲土地儲備裏邊，會有一啲嘢可以攞翻出嚟咧？嚇，你呢度攞咗，咁啊，另外嗰邊咪攞翻啲咯咁樣。 其實咧，我哋今次呢個即係發展計劃咧，其實都係恆基願意咧，即係同我哋去傾。同政府去傾，咁先至搞到出嚟啊嘛！咁同樣咧，政府都可以更多鼓勵其他嘅即係發展商，可唔可以拎呢一類地，令到我哋啲機構我幫手營運啫，我冇其他嘢啊嘛！咁所以咧，就對成件事都可能就即係解決到啲問題咯，唔會話因為咁樣而咧。大家都即係喺度乾等咯。 明白。但一個好快嘅問題，因為頭先其實陸宇光都有問咧，就係其實你認為係而家我哋大概係10% 到啦，即係嗰個過渡性房屋，你覺得幾多個 percent 先至真係夠？因為而家我哋既係杯水車薪，亦都唔能夠認為過渡性房屋要 100%。咁究竟係幾多 percent 咧？同埋 嗱，不如阿梁志祥，因為咁我哋就快聽7:00新聞啦。可唔可以聽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一陣好嘛？ 哦，可以。 好啊，多谢你吓，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大家点样睇呢个过渡性房屋嘅政策咧？使唔使再搵多啲地方去起多啲过渡性房屋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倾下。 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喺北韩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五次会议第二日会议，领袖金正恩嘅班会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被补选为国务委员会委员。分析话，金宇正获委任国务委员，可能系因为佢实际掌管对韩对美事务。外界认为金宇正进入权力核心。金宇正自从2018年平昌冬奥起开始负责对韩事务。南韓總統文在寅在聯大提出終戰宣言後，金宇正釋放元首對話的訊息。在對美政策方面，金宇正今年三月譴責韓美聯合軍事演習，六月否認朝美重啟對話的可能性。天气概况，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东京的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 雷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较早前近九龙货仓快线嘅意外咧，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货仓嘅快线有意外，龙尾丽晶花园。咁另外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咧，之前近住世界花园快线嘅意外咧，都系处理紧嘅，一带交通咧就比较挤塞啦。车龙去到沙田路近沙田第一城，同埋沙沥公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因为快线有意外，车龙比较长嘅，龙尾分别去到沙田路近沙田第一城，同埋沙沥公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而家獅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去近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喺天马苑。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近气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都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咗启德隧道，去到启福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车多，而家都系实施紧近封措施。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车龙就排到近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 Mega Box。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带的交通非常繁忙。另外在花园道红棉路和金钟道一带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挤塞的。下角道左转去红棉路的支路车龙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沿住告士打道排到去东区走廊落桥位。后少少东区走廊反方向去柴湾近住和富中心那段挤塞，主要落去糖水道的支路交通是很繁忙的。龙尾就在维园道。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近广东道的来回方向现在都是挤塞，去红磡的车龙排到接近西九龙公路。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塘尾道的支路车龙排到去西九龙法院大楼。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苑。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龙尾在窝打路道。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慢车，车龙排到龙翔道近风力楼。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现在大繁忙，龙尾去到近黄珠路。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国剧830， 锦交日月换新天。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文艺晚会， 10月1日晚上7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 胶袋、装饰物、速递包装呢啲都系用完一次就掉嘅塑胶。滥用即弃塑胶唔止浪费，仲会污染环境。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养成源头减塑好习惯。减边啲？几时减？减几多？喺12月29日或之前，去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网站 suseeb.org.hk 话我哋知啦。 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同大家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大家好， 我是罗乃圈。我觉得阅读就是同书的相遇。书对我来讲有三个身份的。一方面他是一个好老师，他又是我的好朋友。更加重要的，他是我的好同伴。 一分钟阅读， 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討論緊嘅係過渡性房屋嘅政策啊！咁如果大家對於呢個話題有咩意見，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下。咁我哋新聞之前咧，麥家俊，咁我哋就同咧新界社團聯會會長，亦都係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傾緊啊！咁請翻梁志祥出嚟先。你好， 係你好， 你好梁志祥，你好。 頭先我哋嘅問題就係、是、嗱，而家就政府規劃緊咧，就係15000个嘅過渡性房屋嘅單位啦。咁、你覺得去到幾多？即係而家就都會。繼續陸續係啦，陸續係揾緊地方去到興建過渡屋。你覺得要有幾多過渡屋單位嘅供應先至叫做足夠呢？ 其實咧，而家啲過渡性房屋佢要揾地方係的確係唔容易嘅，包括即係可能偏遠地方都唔少啦。我舉個例，而家即係落成咗兩個，一個就係、是、應該話做緊啦，差唔多落成啦。一個咧就係江夏圍，江夏圍咧就喺而家呢個西鐵站冇幾遠，大概坐車咧都要幾分鐘噶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橫洲嘅一個地盤，就係、是、新鴻基嘅。咁呢兩個地盤咧，其實已經叫靚啊，因為佢行翻去地鐵站咧，大概咧如果橫洲嘅大概十分鐘到啦。咁、你江夏圍個行路咧，就可能要15分鐘到啦。咁但係咧，你要呢啲地方都能夠做得到咧，其實都要經過咧地方人士嗰個支持先得。咁嗱，據我的經驗咧，如果我哋做呢啲咁嘅過渡性房屋，你冇同佢哋有一個咧，即係互動啊，即係話互補不足嘅咧，其實都幾困難。所以咧嗱，頭先你講喂起幾多先夠咧？其實老實講，而家政府做緊市區咧，基本上就寥寥可數，百零個已經好多啦。咁全部咧都離曬新界咧，咁大家都想象得到啦。如果你深水埗住緊農屋啊，或者住緊劏房嘅人，會唔會走到去新界住呢？如果唔係交通方便咧，其實佢哋最終都唔肯去住。再起多啲，係咪都可以得到呢啲人支持呢？其實我都有個疑問喺度。咁而家嗱，我哋錦田呢一個計劃咧，其實佢好處就係啱啱喺西鐵站同埋交匯，即係交通交匯處5分鐘嘅即係路程嘅啫。咁呢一啲咧，我覺得咧，反而咧，你多啲都唔緊要，但係會唔會揾得到咁多嘅地盤咧？其實真係好考即係各方面大家之間嗰個合作咯。 但係劉志祥 都係出嚟，政府你做都做唔到啊！ 明白嗱，劉志祥頭先你都講咗一個好重點咧，就其實係即係供求嘅問題咧。即係如果你就算有供應，但係冇咁嘅要求，因為你覺得唔方便。咁但係好啦，而家嘅狀況就係咧始終呢啲地皮上面咧就個差別就在於即係政府個執行力啦，同埋即係可能當地地區人士啊，同埋發展商之間嘅配合啦。假設有曬呢啲嘢啦。其實都仲要解決緊就係嗰個供應問題。我哋就想知道就係頭先話，假設有曬你想要嘅嘢，又要幾多度咧？而家一成。 我就覺得咧，嗱，你排除曬所有，大家都願意入嘅啦，咁樣做幾多先夠咧？嗱，我哋用翻之前咧，即係政府排3年可上樓，用呢個嚟去計算咧，大概你要做10几万咯。 十幾萬。 因為咧，你大概12-13万到咧，就3年上樓噶啦。 咁即系80%噶咯喎， 系啊，咁如果用呢个数字比咧，我相信就呢个唔实啦，即系只能够话你如果我去做一个再做一个考，即系即系数字上嘅考究咧，就如果能够再做多1万个，即系大概3万个咧，咁佢因为佢系流转嘅，佢唔系话喂我住咗落去永远唔走嘛，佢系流转紧嘅，其实咧就足以咧。是將一部分咧，即係排得太耐嘅人咧，就即時可以上到樓，或者有地方俾佢住咯。 明白。 OK， 好啊，唔該曬梁志祥，多謝你啊。 好， 多謝曬 梁志祥咧，就係新界社團聯會會長，亦都係咧立法會議員嚟噶。咁大家點樣睇過渡性房屋呢個政策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聽眾張先生喺度，張生你好， 你好張生， 你好你好， 請講， 你好係。 主持人你好，我讲讲过渡性房屋咧，其实都对舒缓嗰个住屋都有帮助嘅，但系帮助好微嘅。 嗯， 咁其实香港行紧嘅系高楼价、高租金带动衣食住行全部带动晒，全部向上嘅。而家嘅新楼咧，据我所知咧，千几万先得个二三百尺，即系二三十平方。即係離曬大譜，政府如果仲唔去調整嘅高地價、高政策，仲係咁嚟增加庫房收入咧，仲行呢條路咧，真係個樓價升到咁咧，真係10万元一個月都搞唔掂。 明白，好啊，多謝曬。 長期起公屋搞過渡性房屋係根本搞唔掂。 係。OK， 好啊，多谢晒张生嘅意见啦吓。咁啊，麦家俊啊，其实头先阿梁志祥都讲到话，要揾地方做过渡性房屋系有唔同嘅问题或者即系 挑战啦， 系啦，挑战嘅，即系包括嗰个地皮系咪适合。即系咪方便咧？系咪适合做呢个过渡性房屋嘅用途咧？仲有就系规划嘅程序之中，会唔会话譬如有当区嘅一啲唔同规划嘅，或者当区居民嘅反对或者考虑喺度咧？咁所以要稳地做过渡屋咧，其实唔容易嘅。所以其实如果佢话真系要再倍增呢个过渡屋嘅供应，或者甚至系满足到大部分轮候公屋嘅人士，可能咧不太切实际吓。 我觉得而家现时个状况咧，因为始终个比例上都仲有好大嘅差距，因为而家讲紧话真系已经落成咧，只不过系成个轮候个公屋申请嘅1%，而家已经系确定到将会喺未来嗰几年咧落成嘅咧，只不过10%。因为头先阿陆宇光或者梁志祥你去提到嗰样嘢咧，其实系讲紧话当去到7-8成嘅时候，可能就会有嗰啲问题啦，就系因为可能真系有好多地段上面啊嘅交通啊或者所有嘅情况咧，一啲供应上咧有人系唔想入去，是因为都好明白，因为依一啲即系低收入人士或者基层人士咧，佢哋可能系要想拣一啲同市区佢哋翻工近嘅地方啦，跟住之后有好多相关嘅嘢啦，咁呢个我哋明白嘅，但系呢个可能会出现喺整体嗰、那个过渡性房屋只系出现紧咧50%或以上咧，会有机会咯。而家你讲紧系1%至到10%咧，我觉得仲系有太大嘅差距。咁我会觉得，就算而家系讲紧倍增咧，都其实系唔会系太难嘅问题。咁但系我谂呢一个可能要更加多嘅一啲數據支持咧，究竟其實實際上咩先夠？咁可能要再多啲嘅相關討論啦。 就睇睇下個星期嘅施政報告發表咧，咁究竟會唔會話對於過渡性房屋有更加多嘅一個著墨啦，或者係用多啲唔同方法去揾地方去起過渡屋啦？好啦，講呢個話題嚟到呢度先，轉頭咧就係傾傾其他嘅話題。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你要令到大家接受科技，第一时就是说要沟通，要是大家有一个的 engagement， 一个协作。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移民浪潮再现香港，背后原因系咩呢？移民人数上升对本地社会同埋经济有啲咩影响？近年嚟社群情绪处于咩状态？呢种情绪又应该点样理解同埋疏导呢？邓达志同嘉宾临床心理学专家吴桂生医生一齐讲移民浪潮与社群情绪。 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9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麦家俊喺自由风，自由风呢度噶。麦家俊嚟讲讲关于新冠疫苗嘅接种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就系嚟到一个樽颈位啦，个接种率吓。咁而咧就系一啲年长嘅人士啊，长者咧，佢哋接种率咧系比一个全港嘅接种率咧为低嘅。咁而当中咧，就院舍嗰个接种率咧，亦都系唔理想啊。咁我哋就见到咧，就系社署。又是俾咗一封信咧，就俾啲院舍啦嚇，就係邀請佢哋咧參與一個嘅先導計劃。咁就話咧喺呢個先導計劃底下咧，就會安排一啲嘅院友同埋家屬嚇去參加由到診嘅註冊醫生所提供嘅疫苗健康講座或者諮詢服務嚇。咁咧就係嗰個嘅院舍咧會俾一個嘅未打針嘅院友名單俾啲醫生啦。咁而醫生咧就會檢視翻嗰啲院友嘅健康記錄，確定佢哋。 適合打呢個科興疫苗啦。咁就會向咧個院友嘅家屬就發出一個接種科興疫苗安排通知。咁就如果係呢個家屬咧係即係覆翻嘅話咧，咁就會安排嗰啲院友同埋家屬去到出席呢個講座或者諮詢服務，並且咧就會去到打針嘅咁。咁而咧我哋都睇到嗰封嘅邀請信啦，俾家屬嘅邀請信啦。咁當中咧就問個家屬係究竟贊唔贊成或者唔反對院友去到接種呢個科興疫苗。咁如果佢係揀咗贊成或者唔反對咧，咁就個院友就會隨後喺聽完個講座之後打針啦。咁如果個家屬係唔贊成個院友接種呢個嘅科興疫苗嘅時候，咁就要喺個回條裏面咧寫翻唔贊成接種嘅原因啦。咁聽落即係點樣睇呢個嘅政策先導計劃咧？ 我呢个咧个政策先导计划咧，又系一个即系讲紧大围嘅社区安全啊，或者系即系个人嘅一个自己权益上嘅问题啦。即系我哋有冇一个自己嘅一个权益，就系讲紧我哋可以选择唔打咧咁样。咁但系亦都如果喺生活咗喺一个即系老人院里边，咁啊亦都有其他院友吓。如果你自己唔打，就可能有机会咧自己系。会受感染，亦都因为同院友里面有一个好亲密嘅接触咧，吓一个好细嘅地方，咁可能会有一个即系外部传播嘅危险，即系呢个咁嘅平衡上面咧，我谂系即系而家呢个政策或者呢个即系措施里面嘅一个背后嗰、那个、那个原因啦。但系个问题就在于咧，喺一个呢、这个回调上面嘅 setting 啊，即系讲紧咦我哋需要去讲嘅就系赞成同埋唔反对。是一个选项，另一个就是我哋唔赞成，但我哋要提供一个原因。咁一个原因里面，如果个咁就我就要问啦，就是当呢个原因其实系未必系一个好合理嘅原因，或者系咪佢提供乜嘢原因，我哋都能够系可以接受。哦，好啦，我哋只系提供咗一个原因。咁就你可以唔打啦，只不过係一个申报，就話你明白嗰个嘅挑战或者一个风险喺边度。正还是其实原来如果提供咗原因係其实政府係或者係相关嘅院舍嘅代表係觉得係唔合理嘅情况之下呢係有得驳回呢。我諗呢个係好多人会需要问嘅问题嚟嘅。呢个係事关好大件事。 因为打針即係而家都仲係一个即係自愿嘅性质啦，即係政府都话从来都冇强迫打針啦。咁但係呢份嘅院舍嘅回调会唔会都令人有一个嘅含糊或者係即係压力嘅地方呢？ 冇错。 咁而家我哋就即刻请嚟呢係参与咗呢个疫苗接种先导计划嘅安老院嘅院长，亦都係香港安老服务协会的执委李辉在度啊，李辉你好， 你好李先生， 你好，系 李女士吓， 系 头先咧就阿麦家俊问到问题咧，就如果个家属系想话唔赞成个院友接种，但系要俾理由，咁佢嘅理由系咪写乜嘢，你哋都会接受就唔使个院友打针咧？ 当然啦，呢个系自愿性质嚟噶嘛，赞成唔反对，咁当然呢个就可以注射啦。如果佢剔咗。反对，咁我哋都会遵从翻佢嘅意愿噶。佢反对我都夹硬同佢打，冇可能咯。 明白。李女士啊，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咁点解要需要去提供原因呢？如果我哋只系剔一个不赞成，咁其实就已经搞掂啦。 咁嗱，因为咧政府都考虑到应该要保护一啲最弱势嘅群体。同埋呢啲長者咧，如果一旦染疫咧，其實個風險係極高嘅。你好多數據都表明咧，佢哋嘅死亡率係28%嘅。咁亦都發生過，即係喺舊年嘅7月8日啦，院舍發生過即係有爆發嘅群組出現啦。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好慘痛嘅經驗啦。如果成個社會嗱，目前為止。整个社会的接种率呢已经是接近50%+。咁院舍的员工呢为了保护长者呢他们去到90%以上的了。咁但作为我们照顾长者的工作人员呢我们是有责任去保护这些最弱势的长者。咁如果他不打针万一即是一爆发的话呢佢真係嗰个死亡率咁高嘅情况底下我哋明框知道接种个利係大于弊嘅 我哋点解唔帮呢一班长者咧？ 明白嘅。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李女士，咁正常嚟讲就系、睇你本人嘅意愿就系会系希望越多院友去接种嘅越好啦。咁但系亦都你都好尊重佢哋个人嘅意愿，就如果真系系反对或者唔想做咧，你都唔会逼佢。咁、那个原因就系在于而家其实喺呢个回调里边咧，就系讲紧我唔赞成咪唔赞成咯。点解要我去提供原因咧？睇头先你嘅意思系我可能能够解读到就系话。其实当你即是讲紧个提供原因是帮助政府去了解紧呢一班院友，其实点解佢唔赞成？咁所以令到佢可以有之后嘅后续去做好啲一啲相关嘅沟通工作又好，社区嘅一啲即系检疫啊或者其他嘅相关嘅一啲工作咧，即系大家好想知道啊，正还是又会觉得喂，咁究竟系提供好定唔提供好啊咁样？ 当然啦，即系而家最大嘅阻力咧，我哋院社做嘅统计咧，大多数系家人系担心，同埋咧，觉得佢咁大年纪会唔会有啲过敏反应或者副作用啊？而唔可以接受呢、这、一个即系接种嘅决定。但系你而家打咗有30%，基本上即系由第一针可能系得2-3%。到第二次嘅啟動咧，去到20-30%，嗰啲打咗針嘅長者咧，你睇唔到佢有直接同疫苗有關嘅嚴重副作用，甚至係啲死亡嘅個案，你今次係冇啊！咁清晰嘅數據，同埋我哋今次呢個健康諮詢咧，係有老人科醫學會佢有一啲更新嘅數據出咗嚟。话俾大家听，咁我哋系咪呢一个群组接种率咁低，系偏偏令到我哋成个香港要复常，要回复翻一个正常嘅生活，而呢一个群组去令到我哋个复常减慢嘅速度呢？咁呢个我哋真係要攞个平衡囉。 係绝对明白嘅，即係好多专家都讲到啦，即係长者如果染到新冠肺炎呢，嗰个嘅危险度呢係好高嘅，死亡率係高嘅。咁亦都呢知道呢，即係如果个接种率即係成个社会嘅接种率係唔够嘅话，一啲嘅头先你讲啦，即係社会回复常态呢都係要即係要去再等啦。咁但係即係而家打针即的确係一个即係自愿嘅性质啦。嗱，而家除咗头先讲话即係唔赞成係要俾理由之外，其实而家咧乜嘢情况之下啲院友结果係会被打针咧？就包括係家属赞成啦，家属话唔反对啦，同埋咧就算家属係冇交到相关嘅回调，结果咧个院友都会喺讲座之后咧就会係接受接种呢个疫苗嘅。咁有啲人会觉得其实唔反对同埋冇交回调可能未必代表佢哋愿意接受接种疫苗㗎喎。咁你点样睇呢、這个即自愿性嘅问题呢？ 我相信咧，加入咗专家同埋注册医生睇佢过往嘅病史、健康记录，同埋佢系每一年都有注射嗰个季节性流感针。我相信政府唔会将啲老人家嘅生命咁儿戏就作出一个决定咯。我相信做呢个决定系想保护呢一班嘅老人家，而唔系话担心。佢哋注射之后嘅副作用，因为数据已经显示咗。咁其实喺呢度咧，我觉得长者接种咧呢一、个，即系希望透过传媒啦，透过大家咧，系希望个社会复常，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每一个人都应该鼓励自己身边嘅人去。 李辉，你头先提到咧就系流感针啊，其实流感针而家嗰个嘅要求同意嘅程序同而家有冇分别咧？ 流感针其实同而家嗰个情况咧系一样嘅，都系要家属签翻张 consent form。咁由于流感针连续打咗12年啦，咁每一年咧，如果即系当卫生署发通告啦，准备要注射，咁我哋就会打电话俾屋企人，今年嘅打流感针咧，你得闲你要上嚟签张 consent form 喎。咁系好顺利嘅、哦，点解偏偏就系呢一个新冠肺炎，佢哋觉得自己嗰、那个资讯唔够多啦，担心啦，新嘅疫苗，咁而家越嚟越清晰嘅数据话到俾大家听。 系、okay ，时间关系啊，同阿李辉倾到呢先啊，多谢你吓，今日我哋嘅电话17231。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有報道指，社署昨日起在10間院舍推行先導計劃，為所有合適及不反對接種院友接種科興疫苗。若果家屬不贊成接種，要提供原因和確認明白不打針的風險。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說，相信有助提高接種率，認為不存在向家屬施壓。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柔說，期望政府和院社釐清，如果家屬或者院友不就接種與否表態，當局將會怎樣處理。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獲批發展元朗錦田過渡房屋項目，可以提供大約1020個單位，預計在2023年中落成入伙。有關項目獲地產商以1元象徵式租金支持，提供7年合約。項目公正輪候公屋或者居於不設施住房等的合資格家庭申請。新界社團聯會會長梁志祥說，二人家庭的租金大約4000多元，會為每個家庭進行評估，按家庭財政能力收租，例如將租金降至1000多元。政府公布本港八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是2886億，按年上升近11.9%，连升7个月。今年头8个月合计的零售数据临时估计亦升8.1%。鞋类有关货品和其他衣物配件上升62.3%，服装升35.7%，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品销货值升28%。至于超级市场货品就下跌8%。政府发言人话，受惠于消费券计划嘅提振作用，零售业总消费价值嘅按年升幅喺八月明显加快。展望消费券计划应该喺今年余下时间继续有利于本地消费意欲。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话，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嘅国防授权法案中，涉华内容固守冷戰思維，無端炒作所謂中國威脅，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中方注意到，一涉及到預算和撥款，美方一些政客就跳出來拿中國說事，渲染完全不存在的所謂中國威脅，這種做法是極不負責的，亦是極其危險。事實上，對美方構成威脅的恰恰是美國的這些無良政客。吴谦指出，美方法案仲大肆鼓吹美台军事联系，更是喺度玩火。如果有人胆敢喺台湾问题上挑战中方嘅底线，解放军绝不答应，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同领土完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交通意外啦。之前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货仓快线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快线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啦。咁车龙就一路消散紧啦。而家近住博康村嗰一段咧，就比较多车。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的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但是香港仔隧道北行已经取消了间封措施。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楼街，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现在还是间封紧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还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那段挤塞的，龙尾去到铜锣湾避风塘。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多车，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彩虹交汇处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上怡道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车龙就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村一段龙尾就排到去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接近九龙医院。提一提大家啦，车公庙路沙田头路交界的交通灯是失灵的，车公庙路沙田头路交界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经过时候请你小心啦。最后要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打灯回头看清楚，确保安全才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消费券刺激的作用有几多呢？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言， 推出来那一下就大家很热切去用，但是呢其实这个力度呢就维持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听众陈先生， 消费券呢我过八达通呢，我反而是搭车交通费或者买多一两樽汽水，大额消费我都是用 cash。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在这个熙来洋王面积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满载着我和你的故事。 阿爸问我，为什么你近排心情好像挺好的？ 喂，哎呀，你真是啊。 阿妹不嬲都是这样的啦。没有啊，因为我近排有个新目标，我想继续打羽毛球。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单元九，天生我才必有用，最终回。 星期六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同埋麥家俊喺度啦。傾緊嘅咧就係關於見到社署咧就發放咗一封信咧，就俾十間參與一個先導計劃嘅院舍嚇，長者院舍、安老院舍啦。咁就邀請佢哋咧就係參與一個嘅打針嘅先導計劃，就係講緊話咧佢哋院舍咧就會將一啲嘅未打針嘅院友名單交俾到診嘅醫生，醫生咧會喺院舍嗰度咧就為啲院友同埋家屬咧就進行一個健康講座同埋諮詢服務。咁咧，亦都會發出咧就係一封嘅同意書嚇，咁就俾呢啲嘅家屬嘅長者院友嘅家屬。咁如果家屬咧就係贊成或者唔反對， 個院友去到打針嘅話，就會喺講座之後咧就打針啦。咁如果家屬係唔贊成個院友打針嘅話咧，就要俾出個原因。咁當然啦，我哋頭先訪問咗即係其中參與呢個計劃嘅一位安老院舍嘅院長啦。咁佢就講到話，即係當然啦，而家好多嘅專家、好多嘅數據都講到明咧，就係長者係一啲高危嘅群組嚟嘅。如果佢哋真係感染到新冠病毒咧，係危險嘅，重症同埋死亡率係高嘅。咁但係呢張嘅表格，亦都會唔會有啲嘅外界嘅評論認為係對於家屬係構成一啲即係俾院友打針嘅壓力咧？嚇，咁啊，麥家俊點樣睇？ 我覺得咧，即係個關鍵其實就在於咧，喺個即係反對嗰度咧，即係其實第一樣嘢需唔需要去列明話，其實佢哋真係去反對啦。如果反對，如果係冇寫嘅話，咁其實係咪就係咁樣照去打？咁呢個其實關乎於其實講緊中間第一樣嘢溝通啦，風險上面嘅評估啦，再加埋其實係家屬嗰個意願裏邊嗰個表達嘅問題。咁我覺得而家個最重點嗰樣嘢咧，就係講緊而家我哋明白咧喺個新冠肺炎裏邊咧，個接種疫苗裏邊最大嘅關鍵係在於其實好多市民仍然好唔清楚，或者係對佢嗰個疫苗裏面個副作用咧，其實係有個疑慮喺度，咁所以咧先至會有一啲比較大嘅反應。咁唔好就係講話長者啦，就係甚至乎即係啲即係年齡層，我哋成個香港嚟講，其實對比其他嘅地方，我哋嘅接種率其實本身都唔係好高。咁所以其實喺依方面嚟講咧，與其我哋就係講緊話喺嗰個所謂 collective good 即係大部分人嘅一個權益或者一個安全性上面，我哋要有考慮之外咧，其實係咪整體上嚟講我哋都要喺個溝通啊，同埋喺個解説嗰度要再做得好啲咧？咁依個係可能係最主要嘅嘢，而唔係講緊話成個回跳究竟裏面應該要點樣填。如果唔係嘅，我哋點樣去打咯？ 咁當然啦，即係亦都有唔少嘅專家數據都講到明咧，即係其實長者去打呢個嘅新冠疫苗咧，都仍然係安全嘅，亦都係有效咁去防止呢啲長者咧去喺感染病毒嘅時候咧出現重症嘅機會嘅咁。咁但係即係一啲嘅家屬嘅憂慮咧，咁可能係亦都可以透過即係醫生嘅講解嚇，希望可以釋除到佢哋嘅疑慮，讓佢哋去打針啦。咁但係而家即係仍然咧呢個嘅打針嘅疫苗接种嘅计划，即系一个自愿性质嘅吓， 冇错。 咁啊，家属咧仍然即系，就算佢有多方嘅疑虑都好啦。咁呢个系咪就透过呢个嘅先导嘅接种计划，去到叫做鼓励啲长者打针咧？会唔会当中其实即系，譬如要有而家有一啲咁多唔同嘅情况，又或者唔赞成要俾理由啊，亦都系即系，就算话你唔反对都会照打嘅时候，咁呢个方法又系咪合适咧？我都相信可以俾社会咧就继续去讨论。咁呢个时候，不如都请嚟一位病人组织嘅代表同我哋倾下啦。有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友喺度啊，林志友你好， Hello. 你好林生， 系你点样睇今次呢个院舍嘅先导计划咧？ 嗱，我最初即系了解呢件事咧，都觉得有啲奇怪啦。咁但系当我都睇翻佢而家喺社福福利处啦，发俾院舍嗰啲嘅一啲嘅先導計劃嘅 文件 啊，係啊，咁嗱嗰度個內容我都有啲感覺奇怪，因為似乎咧呢啲接種疫苗嘅通知咧發俾嗰個嘅院友啦，或者係佢家屬啦，入面有一句咧就話，如果啲家屬唔喺呢個嘅某個指定日期之前交回呢個回條嘅話咧， 係 個醫生咧就會係幫佢哋嘅院友咧去接種呢個 疫苗嘅， 係啊，係啦。咁呢個咧就似乎有違而家嗰個嘅即係醫生咧幫病人接種呢個嘅疫苗啦，又或者係嗰個一啲我哋叫做入侵性嘅醫療程序咧，嗰、那個嘅做法咧係有一啲嘅出入嘅。 嗯， 因為一般根據醫生嘅專業守則嚟講咧，要進行呢啲程序咧，必須要得到病人嗰個同意嘅。咁同意可以係口頭嘅，又或者係一個書面。咁但係咧，就如果係即係你連嗰個同意都唔需要俾呢個醫生，那個醫生就會幫你接種疫苗嘅話咧，咁呢個就我覺得就會即係似乎有違嗰個專業守則咧，咁嗰個醫生可能會有一啲嘅即係一啲後果咯。 嗯。 你要講到後果嘅情況之下，其實咧都想探討一個即係原則性嘅問題，就係、是、在於其實頭先我哋有另外嗰位嘉賓啊，李菲女士都有提過咧，就係、是、其實而家嗰個喺安老院裏邊咧，如果唔接種嘅話，其實個死亡率其實都達到幾高啊，都去到28%。咁而家喺個狀況嚟講，就係話點解過去嗰兩年成個唔好淨係講香港社會，全球嘅社會都受到咁大嘅衝擊咧，就係呢只病嘅病毒其實係不容小看啊嘛，係嘛？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係咪喺即係一個一直以嚟持之以恆嘅方式，就係要咁樣做，係一個我哋要繼續做落去啊？定還是係唔得啦？實際上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大嘅危機喺度，因為如果唔接種嘅話咧，嗰個傳染啊，個傳播率可能好高。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要盡快去做啦。如果唔係有另外一區嘅社區爆發咧，咁又後果嚴重啦咁樣。咁呢啲原則性問題你點睇？ 我同意嘅，因為咧就喺國內嘅例子嚟講，即係如果老人家即係感染咗呢個病毒嘅話咧，個死亡率係高嘅，所以我哋都鼓勵所有人啦，包括即係所有合適嘅年齡層咧，都係去接種呢個疫苗嘅。咁大前提咧就個安全。同埋根據翻嗰個嘅即係老人家佢自己個身體嘅狀況咧嚟到去接種嘅，因為始終方疫苗咧對於某啲嘅即係有啲長期病患嘅話咧，佢哋係未必適合接種嘅，可能要即係睇過醫生先知嘅。咁呢個其中一個條件啦，當然，但係第二個條件都係話去翻嗰個嘅即係同意書嗰個嘅事情上邊。咁所以如果醫生要為呢啲院友去接種疫苗而冇得到佢哋嘅一個同意嘅話咧，又或者你唔去提出反對嘅話咧，就等同同意咧，呢個就係有違而家嗰個我哋即係個專業守則啦，或者係我哋一般嘅法律嗰個嘅框架上面咧，嗰、那個即係你得到一個精准嘅同意咧，你先可以做呢個嘅醫療程序。咁頭先我所講嘅一啲後果咧，就係話可能有三個層面。第一就係話你冇得到人哋嘅同意去幫人哋去打呢啲針，一個入侵性嘅醫療程序嘅話咧，咁可能構成一個嘅刑事嘅責任啦，就係、是、一個人身傷害嘅責任啦。第二就是一個民事責任啦，因為你可能要即係作出一個賠償。而第三咧就係話嗰個專業嗰個責任啦，就話你係可能違反你個專業操守，咁可能會有啲嘅即係紀律嘅一啲程序啦。咁呢個可能都唔可以睇小嘅。 我哋都睇翻咧，咁其實而家院舍裏面咧都有一啲嘅流感針嘅接種計劃啦嚇，咁亦都係有一份疫苗接種嘅同意書噶咁。咁我哋睇翻嗰份嘅同意書咧，咁其實係俾家屬所填寫嗰部分咧，就問咧就係家屬究竟係咪同意個院友啦，即可能講嘅長者啦，係咪咧就係要接種咧，就係譬如流感針啊，或者係肺炎球菌嘅疫苗啊等等啦咁。咁佢係有一格仔俾佢係 tick 嚇，即係同意就 tick， 唔同意咧就留空咁。咁我哋都問翻咧就係阿李輝女士啦。咁其實而家嗰個嘅做法就係，如果流感針嘅呢份同意書家屬係冇 tick 嘅話咧，咁就係俾醫生去到評估，結果係咪俾呢位嘅長者院友去到打針啊咁。咁你覺得同今次呢份嘅新冠疫苗嘅同意書有冇一啲即係根本上面嘅分別咧？ 我聽你咁講咧，我冇見過嗰份即係流感針嘅表格啦。但係聽你咁講嘅話咧，其實都好清楚表明咧，就話嗰個老人家或者係嗰個屋企人咧，都要顯示一個同意咧，你先可以進行嗰個嘅即係注射嘅。而但係今次嚟講咧，那個做法咧就話你唔交翻呢張回條咧，就去當你同意。咁呢個我覺得就有違嗰個法律嘅原則啦，就話你唔可以當人哋唔出聲就同意咗噶嘛，即係男士向女士求婚就話你唔反對參與，我當你唔可以假設咁 樣。幾好嘅比喻啊， 唔反對噶嘛， 又或者有啲人去佢話我唔反對人哋同性婚姻嘅，但唔代表我係接受，我自己接受同性婚姻呢個嘅概念噶嘛。咁所以即係我諗去翻轉頭咧，就係話即係醫生要去幫病人打呢啲針嘅時候咧，佢都有一個嘅專業上嘅責任啦。我諗佢哋即係喺成為醫生之前咧，佢哋都有個宣誓嘅，佢哋都要確保病人嗰個嘅即係個福祉嘅。咁呢個知情同意咧，亦都喺嗰個嘅即係專業守則入邊咧，即係寫得好清楚，即係點樣得到呢個同意咧先去做。我哋同意咧都唔可以即係好似好概括咁樣話你同意得。其實咧喺醫學上邊咧，嗰個同意個框即係嗰個水平咧係好高嘅。我哋講緊一個知情同意。 明白。 知情同意咧，就需要有几个嘅条件咧，就系话个医生要喺嗰个程序之前解释俾病人听，嗰个程序嘅好处同埋坏处，有咩后遗症，同埋咧就系嗰个嘅医疗程序咧，嗰个病人系有权唔去即系接受嘅。咁病人知道咗呢个嘅事件之后咧，佢要即系清楚表明咧，佢系接唔接受呢个同意。咁系有啲情况可以口头，有啲系书面去做记录。咁严重啲嘅一啲嘅紧要啲嘅程序，固然要即系白纸一字记低啦。咁但系有呢个水平咧，变咗呢个嘅表格嘅话咧，单系话赞成咧都未够嘅，因为医生都仲要有一个嘅场合咧，就去解释俾嗰个长者知道嗰个嘅接种嘅好处同坏处。 啊，咁佢而家有啦，吓，好啦，咁我或者同你倾到呢度先啦，林志友， okay, 多谢你， 好，多谢。 林志友咧就系病人政策连线嘅主席嚟噶，咁对于关于呢个嘅就算冇加回调，系咪都会照打呢个问题咧？咁可能都要稍后都可能有传媒继续去跟进呢个嘅问题啦。 系啊， 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倾倾其他话题。 三位更生人士成立寻回家家社，帮翻过来人。阿迪口中嘅榴莲又系点？ 咁我识佢嗰阵。佢隔篱系少讲嘢啲嘅，隔篱静啲嘅。不过原来睇落咧，佢又系小朋友啲嘅。佢系好够义气嘅，翻工几辛苦都好啦。因为我哋寻日梗系自己装修噶嘛，一放工即刻过嚟做到凌晨先走，即系唔会有任何怨言啊。 留意今个礼拜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我都知道我哋即係飲食業魚翅好緊要，平時環保得啦，一世人結婚一次，使唔使嗰日環保下咁樣？你話俾佢聽，呢個鮑魚絲雞絲會竹生好食，個目標係環保，但係同長老唔使講環保噶嘛。 由土木工程師到飲食集團領導人，佢係業界翹王黃傑龍。 困難大家都會遇，舊年我都好困難，但係咧最大嘅困難都總會過去。好明顯，最壞已過去，好嘅一定喺未來啦。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車淑梅舊日的。逐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1啦，自由风，自由风。呢个时间咧，想倾下胶袋征费啊。咁啊，麦家俊，大家都知道啦，而家胶袋嘅征费咧，系讲紧每个五毫子啊。 系。 咁唔知道大家买嘢嘅时候咧，有冇因为即系想悭翻啲五毫子而悭翻呢个胶袋咧吓？咁啊，攞少啲胶袋咧咁。咁或者系可能因为呢个嘅政策咧，都系由2015年全面实施到而家啦。咁所以大家又会唔会已经系习惯晒呢五毫子，可能都已经成为咗你？买嘢嘅开支嘅一部分，咁啊照攞个胶袋咧。 嗯，我自己做咧就我就基本上会带购物袋嘅自己。咁啊，如果有时 系 啊，咁啊有时如果我真系唔记得嘅时候咧，我谂睇下个状况咧，如果要买好多好多嘢咧，咁啊冇办法啦，即系一定要睇翻嗰个货品嘅特质啦吓。咁啊，如果要嘅都要嘅。咁但系我见到咧，其实譬如话我自己亲身去做啦，基本上我都好少再去攞胶袋噶啦，或者可能会带住个背囊摆落去。咁我谂喺嗰五毫子上條一蚊咧，呢、這個未必係即係用一個懲罰性嘅準則去同人講話啊！其實係因為我哋有個交代，而係反而係有一個係想推動佢哋去諗下，其實我哋喺一個所謂可持續性嘅生活或者環保嘅概念裏邊，其實我哋係咪應該要第一係要帶備一啲即係可回收嘅，或者係一個自己購物袋，或者係。甚至乎係平時咁好輕便嘅，咪自己攞住咯咁樣。咁我見到而家依個咧，其實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比較即係積極嘅一個政策嚟嘅。咁如果上調到一蚊嘅時候，其實咧係講緊令到人哋會更加去注意到喺成個購物上面裏邊一個比較大啲嘅 portion 係去咗呢一度。咁可能喺個推動嘅作用上面咧。会更加积极啦。 最近就有环保团体咧就做咗一个嘅调查啦，咁就问下啲市民咧，究竟大家用胶袋嘅习惯同埋咧而家收费水平咧有咩嘅意见噶？咁我哋即刻请嚟呢个环保组织倾下先。就系咧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嘅海洋污染经理就系黄素君。黄素君你好， 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你对个调查有咩发现啊？ 我哋个调查咧，其实最主要头先都听到两位讲啦。其实第一个我谂重点啦，就是价钱方面嘅。因为首先我哋就发觉即系问紧，就而家仲系收五毫子嘅时候，咁其实有几多受访者会仲系拎个胶袋咧？咁其实都差唔多五成系会继续拎嘅。咁但系当一调升到去话，如果一蚊个胶袋咧，咁其实就只会得翻两成半嘅啫。甚至如果去到两蚊嘅时候咧，甚至得翻其实都得翻8.4% 嘅啫。咁所以可以见到其实。我哋會見到其實呢、這個即係大家都覺得可能一兩蚊都係少數，但原來好多市民咧，其實都會影響咗佢哋會拎膠袋個意欲嘅。咁呢個係第一個方面啦。咁另一個方面，我諗其實大家都會發現就係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膠袋有好多咧係一啲我哋叫做 exception 啦，即係豁免嘅安排啊。即係好多時我哋去可能去濕街市啊買肉啊買或者某啲食品咧，其實係被豁免咗嘅。咁所以我哋亦都有一條問題咧，其實就想知道市民就覺得其實有冇啲嘢係有啲食物或者係主要食物啦，咁就會係覺得唔需要可以即係唔需要膠袋裝，咁即係話其實係唔需要豁免咧。咁其實當中都有四樣嘅類別嘅膠袋咧，其實都。大概是五至七成的受访者都觉得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再另外给个胶袋，即是免费的胶袋啦。咁就例如是可能有一些已经保鲜纸包住咗㗎啦，又或者可能是一些食物其实不是即是在政府的角度是非密封，即是话好像我们去面包铺可能啲方包呢其实已经有个袋装住咗。咁只不过可能即是松松地就搵一条绳啊咁样绑住。咁佢哋在政府的角度呢这个就不是一个密封嘅。咁所以非密封呢佢哋就即刻就是要就可以係豁免咗呢一個嘅膠袋費咁樣咯。咁第我諗就再我哋再進取啲嘅第三個重點咧，就係我哋想建議就係其實甚至乎其實唔單止膠袋，因為其實我哋講緊即係頭先都有主持都講過，其實呢個習慣買嘢啊嗰啲問題，其實有時都唔係淨係膠袋，我諗有啲甚至乎好多或者唔牽涉到或者都未必話關食物事嘅，但係總有啲鋪頭其實都會轉用紙袋啦，咁其實。你只不過係將一樣嘅即棄嘅用品轉嫁去另一樣嘅，其實都係一個垃圾嚟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就建議係所有呢啲嘅購物袋，咩質地都好，其實都係要收取呢個嘅徵費咁樣咯。 嗱，其實因為見到咧嘅膠袋徵費啦，五毫子咧，咁其實2015年全面實施都一段時間啦。其實你覺得係咪要定期去到檢討呢個徵費嘅水平咧？ 絕對要啊，因為其實都講緊，其實係2015年全面實施啦，但其實2009年已經係即係又開始呢個嘅計劃噶啦。咁我睇住嗰個數字咧，其實尤其是我哋除翻開每人個人，其實每一日啊掉幾多膠袋咧，其實一直其實個數字咧其實冇乜大變化，其實都係一路都係1.5-1.8個，即係你諗平均係每人會大概都有兩個膠，每日掉兩個膠袋喎。咁所以其實真係要keep 住，其實政府係要不斷去做一啲 review 啦。咁當然其實上年開始啦，其實都聽到阿局長咧，黃錦星局長其實都間唔中都有提話要去再去睇翻呢一個嘅膠袋徵費呢個條例，但一直都真係指聞樓梯響，咁就係一路都唔見佢政府有啲乜嘢，即係可能太忙啦。咁所以我哋今次就都想藉住做一個咁嘅調查啦，就話俾政府聽啊，既然你可能將來會做呢個嘅檢討的時候，咁不如我哋話俾你聽，其實市民的想法是怎樣啦，其實都可以係俾大家俾政府做一個指標咁樣咯。 咁而家喺嗰個現行政策裏邊咧，其實我諗市民都想知道，實際上嚟講，我哋喺平時消費者嘅行為裏邊，其實我哋消耗緊嘅膠袋嘅比例同即係其他啦，即係譬如話講緊係食肆佢哋咁樣，咁其實即係之間個關係係幾多？因為如果我哋依邊係咁講話，好似黃女士你講，我哋係膠袋，我哋又要徵費，或者其他嘅一啲購物形式嘅袋紙袋嗰啲都要徵費嘅話，咁其實係咪真係有一個好大嘅效果出到嚟？定還是其實喺其他喺依一個徵費嘅政策裏邊冇 cover 到嘅地方，其實都要做嘢咧？ 其实佢头先你讲食物嗰啲，其实佢哋都本身胶袋喺度包埋嘅，系啦，即系佢譬如外卖嗰啲，因为譬如可能佢拎住一个发泡胶嘅饭盒，咁可能个饭盒系都叫做唔系密封嘅话咧，所以点解啲餐厅都可以俾一个免费嘅袋嚟去装咯？即系呢个都系包括埋就系喺个措施方面。咁所以其实佢本身会包嘅胶袋或者佢豁免嘅胶袋类别都我谂都几包含晒好多嘅，因为佢连服务类，即系佢特别讲翻，譬如服务类，即系连埋服务会送嘅胶袋，例如去睇医生嘅药袋啦，例如我哋去干洗衫铺嗰啲袋啦，嗰啲咧其实佢都豁免嘅，系啦。咁但系呢一样我哋做个调查嘅时候，市民都几。唔係好贊成，因為我諗佢哋覺得有呢啲比較特別需要嘅嘢，其實我好難個藥袋，我好難突然之間自己有個袋裝啊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做呢個調查其實都係想貼近翻民意，咁就唔想話講一啲係我哋環保團體就覺得我哋覺得應該要做，咁就太過進取咁樣咯。 好啊，唔該曬黃秀君，多謝你啊， 唔該曬。 黃秀君咧就係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嘅海洋污染經理嚟噶。咁啊，當然啦，即係其實嗰個膠袋徵費咧，可以繼續檢討嗰個嘅豁免範圍啦，同埋收費嘅水平啦。咁而更加重要嘅咧，就係養成市民咧都係減少用膠袋嘅習慣嚇。咁好啦，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咧嚟到呢度咯。咁啊，多謝曬麥家俊。咁啊，聽日繼續自由風嚇，拜拜。